早晨，早晨，今日系2024年嘅4月16号，星期二，农历嘅3月初8。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啦 ，Ficky 已经喺直播室啦，6:08嘅早上，睇下个天气预测先。今朝咧系有啲薄雾同埋多云嘅。今朝揸车翻嚟嘅时候咧，的而且确去到深井嗰阵时咧，啲雾啊多到真系要大家。驾驶嘅人士真系要好好注意路面嘅情况啊！ 晨光每日一格。 近几年咧，经常都听到人哋讲话，我要做自己。做自己咩意思呢？点样先至系做自己呢？我哋人咧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噶，身份咧亦都会不停咁样转，好似就系你可以系老师，同时间亦都可以系学生，你可以系服务别人嘅，但系同时你亦都可以俾人照顾，你可以系领导，同时亦都可以接受别人嘅指导。同样，我哋人都有好多唔同嘅情绪。你可以是快乐，亦都可以悲伤。你会有愤怒的时候，亦都会有自在的时候。你可以很坚强，同时亦都可以很软弱。你可以很喜欢跟朋友出去玩，很喜欢跟人聊天，但同一时间，你都可以喜欢独处的时间。怎样才是为止做自己呢？就是接受自己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面向，不同的情绪。其实我们都好像一粒钻石一样，即使那粒钻石有很多不同面都好，但是就是因为有咁多唔同嘅面，先至可以有一粒咁闪亮嘅钻石。所以唔需要去强迫自己成为一个我淨係得一个面向嘅人。因为拥抱唔同面向嘅你，係会更加完整，更加靓。 让我今晚都起来好好想清楚。昨天怎么过，明天该怎么过，今天得到失去几多，但我真的想不起来多久未平静过。曾经争取过，曾经也灰心过，但我继续前行，无坚不摧的走过。故事完了，感触感受偏躲不过，未放手，可过泪真心未输过。人是会过，情是会过，让我捡起碎片，不受伤也算没过，最终一切也是我。几多的声音通通叮嘱要放手，几多的心思通通花光不追究，伤口始终会结焦，想走总有道理，想走总有借口，几多的关心通通都不会插手，几多的牺牲灰飞烟灭消失透，如果坚守便靠头又如何，还是要倾出所有。让镜子不慌不忙映出雪亮双眼，谁替我开心过，谁替我伤心过，清晰一切知道更多，面对多少忐忑艰难，问问为何是我。要感激这一切，成长要经洗礼，让我继续前行，无 走过，几多的声音通通叮嘱要放手，几多的心思通通花光不追究，伤口始终会结焦，想走总有道理，想走总有借口，几多的关心通通都不会插手，几多的依赖灰飞烟灭消失透，如果 一首来自舞台剧的主题曲。 让我今晚躲起来，好好想清楚。 容祖儿的《镜子说》。 晨光 Coffee Time。 6:15。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5%。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以及是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会吹轻微至和缓的南风。而展望之后的几日呢，亦都是会炎热。而星期尾亦都会有几阵的骤雨的。除了看天气，都要看下近期香港有什么嘅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政府最近就积极在18区举办日夜都缤纷的活动，希望可以推动本土的经济。而民间团体同样都是致力来到去发展以基层人士为主导的墟市。原来在过去的啱啱星期日啊，在天水围呢都有个屋邨墟市、哦、当中呢是大概有20个的特色摊档，而这些摊档全部都是来自屯门啦、天水围同埋元朗的基层妇女同埋街坊的。他们就会主要是透过自家制的手作一些的特色产品，好像是天然的即成品啊，一些布艺啊，甚至有一些是创意环保用品、环保酵素等等，咁希望可以促进当地的当区啊、当区的经济嘅。咁其中咧有一档嘅店主，阿档主咧佢就话佢系要主要卖呢一个噶丝带头饰同埋一啲布艺嘅。咁就访问佢啊，点解你会卖丝带头饰嘅呢？原来关佢奶奶事㗎喎。因为佢奶奶呢早前就因为中风行动不便。咁佢呢就主要去照顾佢啦。咁但係呢又会带佢去到医院嗰度呢照 X 光。咁佢就话啦啊，大部分嘅人呢戴头箍啊或者一啲饰物嘅时候咧，入边都可能系藏咗一啲嘅金属、一啲铁制嘅发夹。咁喺当照 X 光嘅时候咧，就一定要除咗落嚟啦。咁佢就随即觉得，诶唔系，我可以做一啲喺 检查嘅时候唔需要除落嚟咁麻烦嘅，识打又或者系头箍、哦。咁于是咧，灵机一触，佢就做咗呢啲嘅丝带头饰出嚟。而呢啲丝带头饰咧，都系好色彩缤纷嘅。咁佢嘅设计咧，唔单止得到好多人都觉得赞赏，连医院咧一啲家属、医护都赞赏佢。咁我睇睇另一个档主，第一档另一档嘅档主啊，佢就系方姨。阿方姨就话啦，佢系透过一啲嘅唔要嘅汽水罐啦、纸包饮品一啲废物啦，嚟到去自己做手作，整成一啲嘅袋啊、散纸包啊，甚至系牙签筒。咁佢又话啦，啊，点解会令到佢做呢一啲嘅环保手作呢？原来因为之前呢，佢有啲嘅情绪困扰，偶然之下就接触到手作，就发现诶，做手作嘅时候好似疗愈到佢嘅心灵、哦。咁于是佢就开始钻研各种嘅手作，发展自己一啲嘅专长之余呢，亦都专注咗环保嘅信息。佢亦都话喺环保之余，佢亦都可以赚翻一啲嘅收入啦，亦都增加咗个自信心同埋满足感。如果你附近屋企附近啊，都有呢一啲嘅特色摊档，一啲嘅市集，都好值得大家支持。因为当中咧，唔单止俾到佢哋有少少嘅收入，呢份嘅支持更加系一份嘅鼓励。去到咩年纪都好，你嘅身份系边个都好，就算系家庭主妇啊，你都可以拥有自己嘅梦想，拥有自己嘅价值噶嘛。 重复去改，难改写我古怪暗沉，怪我天生自废纸。如果可以增添邂逅，也许已改变故事。卖力练习甜言蜜语，只想勾起你的笑脸，即使我再褪色花光身，明白亦盼你会爱上我努力，但是现实如何积极怎配合，形状也错掉。不要说穿，你始终只喜欢可爱女生，我缺点戒不掉，惯了配角的气氛，转个角色先有权增减，但我没法 不出可爱美吧，我缺点戒不掉，也会有我的对吧，这个角色总有人爱吧，原来我活法因你下沉，是我独有一种优雅，都不怕都不怕 yeah, yeah, yeah。 来自崔彤的不是你的形状，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来到天气开始慢慢热啦，相信大家都可能会有阵时觉得，不想吃热嘢，可能就会想吃沙律啦。咁吃沙律嘅时候，入面有啲咩呢？就是生菜。有阵时去到街市嘅时候买生菜咧，一见到佢哇，好似特价喎，都会想买多啲摆喺屋企。但系放喺雪柜咧，又会好快坏，唔放雪柜又唔得。咁有冇啲乜嘢保鲜嘅方法呢？有，原来真系有。有专家咧就分享咗一个正確嘅保存生菜嘅方法，令到佢咧可以放六个星期啊，都唔变坏。而且是不会变软，亦都不会发毛。咁事前有啲嘢要准备嘅。首先你要准备一个玻璃樽，要准备白醋水同埋纸巾。首先要将生菜嘅末端，即係个连接住根部嗰个位啊，切咗佢，然后呢就放去洗龙头嗰度切切切。跟住之后咧，就要浸喺一个有水同埋60毫升嘅白醋入面，浸佢两分钟左右。然之后再用自来水冲洗佢。咁呢一个动作咧，就系为咗确保佢上面唔会有任何嘅污糟物。到最后啦，就系要将佢攞纸巾，俾佢自然去风干，风干完之后放入一个玻璃的容器，最后再要放一张纸巾，之后就可以放六个星期的啦。纸巾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吸去多余的水分。不知道大家吃生菜的时候又会不会试下用这个方法啦。逃生法有好多种，试下呢一种啊！紧急应变逃生法，嚟自 Pandora。 点解会咁？够钟翻工，手脚剧震，一出猎冇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其实我哋杀野当出品。我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的紧醉吸引，其实不要有指引，开向冰炮似谁换来快感。紧急应变逃生法，心态换转开心可以拣。打一关跌一番，放肆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想错就我们打开出口一个， 不想再忍，喇叭扭开今晚未分，喜欢这里有灰尘。 点解要忍？拍子甩开不怕犯更，风多一转再转身。人类太难，冇你咁好气，唔理点去收尾。一心想改变，让别人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和我 先最有骨气，听生可批驳自由放飞，紧急应变的心法，心态完全开心可以拣，那一关的一番放肆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败位不用奉还，打关头再收翻，我要炸掉大脑，只想讲玩， 别再拖，错过已太多，今晚人敲锣，喝酒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像错错，都不想错。出口一个，发觉像错错，都不想错错。我们打开出口一个， 紧急应变的心法， 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锣。 我中意两通，我要教育大众疯癫玩法，活动活用出错。 发觉像错错，都不想错错。 我在捐的身后，可以规划服从跟命令。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话，英国政府发表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说，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英联合声明没有赋予英方任何资格和权利干预香港事务。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发言人说，中方敦促英方尊重香港已回归中国的现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发表有关报告，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停止包庇罪犯。正是访华的德国总理索尔茨乘坐专机由上海转抵北京，外交部副部长邓丽在机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今日将同索尔茨会面。路透社报道，预料索尔茨会向习近平提出公平竞争问题，并了解中国有没有对正出兵乌克兰的俄罗斯提供经济支持，包括俄罗斯被指将中国提供的军民两用商品用于军事目的。以色列战时内阁星期一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的反报复措施。会议结束之后，未有公布是否已经作出决定。以色列传媒就报道，战时内阁讨论了几个反击伊朗的方案，目标是伤害伊朗，但是不会引发全面战争。报道又指，以色列希望同美国协调后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就重申，伊朗不寻求制造地区紧张局势，并致力于遵守国际法，但会采取行动惩罚任何侵略者以形成威胁。卡纳尼又说，对以色列的打击是基于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合法自卫权。他认为美国对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馆舍负有责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 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魏文清。 星空噴畫藝術家司徒美君， 星空噴出畫就是你的過程，欣賞更是一個表演，有些特別好像唱歌一樣，欣賞個過程也可以。跟傳統畫畫不同，就是你要揸住很重很重的支噴管，有時隻手指會很累。 更多有關藝術職業的內容可以收聽 CIBS 節目藝文青，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夜晚是一天的終結，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咁啊，出边26度嘅气温啦，咁啊，冇错啦，6:35嘅时候咧，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二台直播室入边，因为咧呢、這个时间咧联播啊吓，即系好似以前我细个咧，唔系细个系，即系好似以前我做过轻谈浅唱悲夜天，你嗰阵时四台联播添啊，有试过噶1、2、5普通话台咯，嗰阵时有试过四台联播嘅， 我觉得做轻谈嘅人咧都好犀利， 点讲？而家就流龙啦， 系啦，而家流龙啦，因为每一次 ready 嘅嘢咧系4小时嘅歌曲， 系啊， 系啊，即系个准备系要好多咯。 嗰阵时咧， 仲要系挨眼瞓。 嗰阵时我除咗系依靠电台嗰、那个CD 柜之外咧，咁自己亦都准备咗好多嗰啲私货嗰啲 CD 嘅。咁每次翻嚟嘅时候咧，真系好似攞个夹咁，即系两大袋咁样翻嚟嘅。 系啦，你话而家我哋有 SD 卡就话啦， 系啊， 咁啊， 以前梗系冇。好啦，以前一隻碟咧就硬邦邦咁啊放入去噶，即系冇，就算而家咧，即系如果你叫我做过，可能都会依赖多咗 SD 卡嘅，系啊，咁啊你喺电脑排晒咁样，系啦，或者直接喺我哋嗰、那个music library 入边，即系搵好多歌咁样，其实同以前个感觉都不一样。好啦，咁啊题外话，6:37嘅早上啦嘛，你讲得啱，头先你行深井嘅时候有啲雾啊嘛，我行吐露港都有啲雾， 系啊， 我一路行嘅时候，哇，做咩事啊？今日朝头早系啦，咁所以驾驶人士咧朝头早都要留意住，咁但系可能。早上过咗啦，太阳出来了嘅时候，嗰、那个雾个感觉应该会淡翻少少噶啦吓，咁、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好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咧就呢、這个都有趣、哦，倾下咧就呢个主题乐园啊。咁话说主题乐园咧，即系嗰个喺大屿山嗰个主题乐园咧，咁其实佢就系原本系嚟自一间美国嘅动画公司噶嘛。咁呢个美国动画公司佢一直以嚟咧，佢嗰个嘅主角咧都系嗰只老鼠。系啦，黑色耳仔嗰只老鼠， 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嘅，啊佢哋冇后代嘅咯，话时话，你老鼠繁殖力咁强，佢哋识咗咁多年， 佢哋有朋友，有朋友嘅陪伴就足够啦， 有，佢哋有好多朋友添，系啦，咁咧佢哋嘅朋友咧就阴功啦，点解咧咁？佢哋嘅朋友咧就一直以嚟都只系做佢嘅朋友，一直以嚟都只系做二線啊、三線啊咁樣。 唔係，咁都有人欣賞嘅，就好似我咁，我好中意嗰只鴨嘅。 有，你同張偉基一樣。 我哋我哋位同事叫张伟基，而家 佢都中意嗰只鸭。 而家唔知系一台定五台，佢都周围走。咁咧，阿张伟基本身都好中意嗰只鸭噶。 系啊，好中意。 佢系为咗嗰只鸭，又系疯狂嗰啲 fans 嚟嘅。 即系我又唔会话好疯狂嘅我，但系如果譬如去到其他国家，可能有呢一个主题乐园嘅，可能都会特登入去想同佢影张相。 系嘛？ 因为我觉得佢行路嘅时候， 你香港嗰个你都有冇揾佢影相？ 梗系有， 有系嘛？有冇同佢倾偈啊？ 冇啊，佢唔会答你嘢嘅。 佢咁样答你咯， 劲搞笑啊！同埋你细心啲听嘅话，其实你听得到佢讲咩嘅。 系 系啊， 哦，嘉莉，我听阿嘉明有讲过， 系啊， 因为嘉明话香港唔知得一个定两个系可以做佢把声嘅啫。 系啊系啊，冇错。嗱，一嚟就系因为佢把声咁特别啦，我都系大大下咧，细细个就觉得啊，佢个 pat pat 咧扭下扭下好可爱。 我谂起心井我，跟住咧乜嘢啫？ 点解要咁？啲画面嗰啲幻想 同 BBQ 咧一样。喂，咁跟住咧吓， 咁大大下咧睇佢嘅卡通片嘅时候咧，先至留意得到，哇！原来佢讲嘢系即系你听得到啊！佢哋有對話噶嘛？咁， 啊啊、 你細個唔知噶嘛？你唔會聽得咁清楚哦。原來佢同佢對話。 例如佢講收音機咁，可能咁樣噶喎。係啊，講咗噶啦。係 啊。 所以咧，每逢一到佢出場嘅時候咧，如果而家睇嗰啲線上平台，可以撳翻個字幕出嚟。 唔係噶，你真係留細心聽係聽到噶。 我唔想。 點解？ 有字幕咪睇就算咯。 OK， 每个人嘅选择， 咁都系嘅，每个人嘅选择。有啲朋友就好中意呢一只嘅鸭仔啦。 近期啲人中意嗰只红啊，粉红色嗰只红啤啤。 有只熊仔粉红色嘅，我真系唔知道，边度嚟噶？ 要追上潮流啊！ 边度嚟噶？ 粉红色噶， 系咪嗰只？嗰只唔系红嚟噶嘛？咩？ 唔系粉红色咩？ 咩 D 字头嗰只？ 系啊系啊系啊！ 哦， 粉红色 嗰只红嚟嘅咩？ 啡色嗰只红， 啡色 粉红色嗰只唔系兔啊？兔定红咯？ 我唔知， 佢哋成日孖住出场， 唔知， 好似仲有只龟添。 龟我就真系唔知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咧喺其他地方呢一个同样嘅主题乐园咧，佢哋做咗一个新嘅企划。呢、這个企划咧就系佢哋将嗰啲譬如二线嘅一啲 character 啦，即系例如呢只鸭啦，呢只鸭就首先就做主打。 真嘅？ 将佢喺六月三十号嘅时间咧就搬咗入去佢哋嘅主题乐园嗰度，就成为一线嘅主角。 哇！ 喺嗰段时间咧，嗰只老鼠就唔该借歪啊！ 哇，好开心、啊！ 等咗咁多年， 系我等咗咁多年，终于等到啦！佢嘅坚持系值得噶。嗱，我要 好似我咁啊，绿叶咁样嘅。 讲咩 啊？ 梗唔系啦，你 我系我唔系啊，我绿叶嚟，我万年青嚟嘅啫。 唔系啊，因为有好多嘅门票嘅飞啦，好多唔同嘅靓嘅啊设计嘅一啲嘅饰物啦，或者装饰咧，全部都系嗰只老鼠。 哦，系啊，呢个系真系 嘅。系啊， 咁老实讲啊，我初头接触呢一个主题乐园嘅时候咧，如果我攞佢哋嗰啲產品咧，係攞到隻鴨或者攞到其他狗嘅話，我係有少少，我有少唔開心嘅開頭。因為點解咧？我永遠都會覺得啊，咁嗰隻即係主角咁樣。 咩？咁但係反而我攞到狗啊，老陀。 所以我未講完。所以咧，去到咧，慢慢咧，即係人大咗嘅時候咧，會識得欣賞側邊嘅嘢嘅時候，就揾到佢哋嗰個可愛。咁換言之咧，譬如嗰啲狗啊、鴨啊、熊啊，定唔知咩機械人嗰啲咧，你抽到嘅時候，我又覺得有份外一份嘅甜蜜啊。咁而家就好似～即系望到佢总有出头天咁样啊，系啊，咁啊呢个主题乐园咧就直头喺门口，就算喺大草坪嗰度咧，原本系只老鼠噶嘛，全部换晒， 咁开心， 系啊，全部换晒， 哇， 系啊，换晒只鸭仔啊，系啊，可能随时同心井联成，咁所以咧，今次咧佢哋呢一只嘅 心井， 喂，佢哋呢个咧就限定三个月嘅啫，咁、 哦、 但系咧好多譬如精品嗰啲佢哋实有噶啦，咁但系我个感觉咧就系、是、好似真系。即系等到呢一日嘅感觉咁样， 系属于佢哋嘅粉丝都等到呢一日。 系啊，属于佢哋嘅粉丝又好，又或者好似一个等考试考咗好多年都系攞阿姨咁，今年终于攞第一，即系有嗰种咁嘅感觉啊！所以点解特登要攞出嚟同大家讲下？因为我觉得原来人生咧同只鸭都系一样，总有出头天。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唔去嘅，听完你当得个支持，我都唔会去嘅， 就算去唔到，我都会揾翻嗰啲相嚟睇咯。 啱啊，啱啊，大家留意一下啦。 说话时间烂，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明白我要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哦，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 6:47一度嘅 job 佢哋 super moment 就简称 super， 我的形状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系佢哋自己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4月16日嘅星期二朝头早都系有我哋嘅茶艺师 Catherine。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Catherine 上星期就讲完呢一个老茶行啊，我自己咧都行咗一转，我中意嗰种嘅复古味， 系咪啊？ 系啊， 系真系复制唔到 嘅。系啊，复制唔到嘅，即系就算而家你话我想开间茶行，你想营造翻嗰个感觉，我觉得都难啲。你可以模仿，但系嗰啲嘅岁月嘅痕迹 啊， 真系模仿唔到。 冇啊冇啊，系啦、啊，新嘅嘢。 嘢係冇嗰種歲月嘅味道。 係嗱，除咗茶行之外，其實咧我唔係好識分茶館。其實茶館同茶行有咩分別嘅咧？ 茶行啦，我哋通常都真係批發零售為主啦，買茶葉嘅地方。咁佢唔會話真係有嘢食啦，即係俾你坐喺度享受一盅兩件啦。咁都係買完咧就走噶啦。咁當然有啲熟客可能會喺嗰度打等，同啲鋪頭嘅職員會傾下偈啦。咁但係咧茶樓啊、茶館啊，通常咧都會有埋嘢食。咁啊，廣東人最中意咩？ 飲茶， 梗係食啦。飲茶都其次啊，食係最緊要啊。咁所以咧，其實廣東嘅茶樓文化咧，都會係真係多啲嘅飲食嘅文化喺入邊嘅。咁、哦、但係其實最初最初嘅時候咧，我哋講喺佢嘅初型咧，係講緊一啲好簡陋嘅茶寮啊。咁呢一啲嘅茶寮咧，喺當時嘅清朝嘅歷史一啲文獻咧都有記載過嘅。譬如最初出現咧，有一個咧叫做一厘館， 厘米個厘， 係啦。咁當時咧，佢哋清代嘅文獻記載啦，粵人咧，即係廣東人啊，佢哋有一個有啲地方咧係會賣雜貨，咁賣雜貨嘅時候咧，佢又會賣埋茶嘅喎，咁但係呢啲地方咧係冇得坐嘅，咁所以咧佢哋就有少少好似涼茶鋪咁樣咧，啲人咧經過啦，啊想飲杯茶咧就俾錢，咁就好平嘅價錢啦，咁、就買杯茶飲完咧就繼續行嘅啦。 幾錢一杯咧？ 一厘咯。 哦，就係、是、一厘啦，所以就叫做一厘館。 係啦，咁當時咧一毫子啦，一毫錢咧係講緊72厘嘅，咁係即係好低好低嘅價格啦。而當時咧呢一啲茶 可唔可以指定有咩茶嘅咧？ 當時嘅茶咧質量咧就比較差嘅，同選擇咧都冇咁多，咁咧都係講真有味又冇乜香氣，仲有啲澀澀地咁樣。大家真係當係解咗殼咁就算㗎啦，係啊。咁後來慢慢咧發展到亦都有二厘館啦，咁、就貴少少咧就二厘錢啦。喺當時其實都係好平嘅。咁、而呢一啲二厘館咧地方咧都係比較簡陋，譬如街市啊、碼頭啊，咁會有一啲二厘館啦，有少少似以前嘅茶檔啦，但係未發展到去奶茶嘅、 或者飲品鋪而家嘅可能係嗰啲手搖飲品鋪頭咁樣係咪啊？ 冇咁乾淨其利啦，梗係。而呢一啲嘅二厘館咧，其實係吸引咧當時嘅勞動階層去光顧嘅。咁當時佢哋二厘館咧，除咗有茶之外啦，佢亦都咧會開始有一啲嘅飲食嘅，即係都有啲嘢食。但係呢啲嘢食咧都係 好小吃嘅， 唔係㗎，直情係好飽肚㗎， 好飽肚包啊，叉燒包 啊，糕點啊，真係大件搭底食嘅嘢咯。譬如講緊以前啲蒸包咧，而家蒸包好細拳頭咁細。以前蒸包成管厕纸咁大嘅，系、有啲虾饺咧，听佢哋讲咧系成把梳咁大嘅虾饺，系啊，咁但系而家即系 时代唔同咗啦， 食物成本贵啊嘛。係啊，咁但係呢啲二厘館咧，真係太平民啦。咁所以咧，有啲商人啊，譬如有錢人家，其實佢哋係唔會去呢一啲嘅二厘館嘅。咁、所以後來咧，亦都有茶館啦、茶居啦、同茶室嘅出現。咁通常咧，茶室咧都係一啲比較高檔少少啦。譬如中環有某某茶室非常之有名，係咪啊？係啦，咁佢哋咧都係咧真係會再食呢一啲更加精緻啦，環境亦都係更加精緻。咁有啲咧係好有趣嘅，就算係同一間。茶楼啦，佢都会分唔同收费噶、哦，系啦，就系、是、譬如我哋楼上嗰啲位咧。是貴啲嘅啲茶位錢，樓上雅座大家有冇聽過？ 聽啊，成日聽啊，原來係咁解。 係啊，喺初期咧，喺冇冷氣嘅時間咧，當時咧係樓上咧先至有啲嘅電風扇咧，即係吊扇嗰啲咧，咁仲要啲台可能係好靚嘅雲石台啊，咁所以上面嘅茶價咧係會比較貴啲嘅。咁、而樓下啦，有啲咧係比較我哋叫做地踎少少啦，就係、相對咧冇咁多 木台凳嚟嘅。 係啦，就係、是、木台凳啦。咁亦都係咧比較 冇風扇， 冇風扇啦，比較焗啦，所以咧就會有出現一句就叫有錢樓上坐，冇錢咧就地下踎啦。 唔緊要啦，都係飲茶啫， 都係飲茶啫，係啦。咁去到咧呢一啲嘅50年代到60年代啦，喺呢啲嘅茶樓咧，除咗有夜茶之外咧，有歌壇添嘅喎。有間已經執咗，但係最近又開翻嘅蜜香樓，係啦， 知道， 係啦，係啦，係啦。咁咧佢以前咧，甚至乎咧係可以一邊飲茶一邊聽歌， 所以佢就係屬於茶樓， 茶樓。但係去到60年代中期啦，呢一種風氣開始慢慢冇咁流行啦，咁開始咧，大家都停止咗去呢個聽歌嘅活動啦。 頭先講咧，我哋話茶樓有三層啦。譬如咧，我哋去到五十年代嘅時候咧，呢啲嘅茶居啊，中等嘅茶樓咧，講緊係每位咧係一毫子嘅啫。係啊，咁靚啲嘅可能一毫子、五仙或者去到兩毫子。咁去到三樓咧，去到有歌廳啊，又靚嘅環境咧，可以去到一蚊嘅茶價嘅。 哇，好貴喎、 啊！以前嚟講，係啊。咁我哋咧當時亦都有一啲嘅企糖啦，知唔知咩叫企糖？ 唔知喎、啊，企糖。 企糖就係叫揸水煲，即係幫人 沖茶 啦，係啦，幫人加水 fill 茶啦。咁但係咧，當時咧傳說清朝嘅時候咧，有一個客人啦，佢咧帶咗隻鵰鶉出街，即係玩嘅。 我只雀叫鵰鶉， 係啦，鵰鶉啦。咁佢又帶咗隻鵰鶉出街，即係我唔知點解佢帶出街啊。咁佢當時咧驚佢只鵰鶉走甩，咁佢就將佢擠咗喺個茶盅入邊。有個企糖咧，就唔小心咧就打開個茶盅就加水，咁就淥熟咗佢只鵰鶉。咁所以自此之後咧，呢一間茶行咧，一定要客人咧開咗個蓋咧，佢哋先至會 refill。 哦，所以點解而家咧，我哋去飲茶嘅時候叫大家 加水 fill 水， 就會打開個蓋咁樣得嚟嘅。 咁呢個係一個。當時就是為了避免、哎、其實你不想我加水的，那我幫你加了就大鑊了。當時呢，而這些茶樓呢其實很早就關門了、 嗯、 是啊，那他們講緊呢早上四點多就開始開鋪了，那八點多呢是最多人去喝茶，講緊呢上班之前，那些人上班啊都會去喝個早茶先至走去上班、嗯、那他中午的時候啦，那有些人就會去談生意啦，去吃飯啦。 哇，真的等於現在的 coffee shop 的了。 是的，現在的 coffee shop 其實是、可能五六點就關門了嘛。但是那段时间他们做了下午三点三，即是下午茶呢之后呢四点多就关门了、 哦、 所以很早就关门了。 不过都开得早。 不过都开得很早的。 嗯、 而呢、我们现在有时候会去酒楼喝茶的嘛。 是。 是啊，但是其实以前的酒楼呢是只是开晚市的。 哦，即是茶楼和酒楼是有分别的。 是分开的，以前是分开的。 哦， 系啦，咁所以酒樓咧，以前酒樓咧係飲宴啦，譬如我哋嫁女啊、結婚啊、 食晚飯嘅， 同埋食晚飯嘅地方。咁但係打仗之後咧，即係揾食艱難啦，咁酒樓咧先至開始做早晚市。 哦，所以先至將佢合併。 係啦， 由朝開到晚， 由朝開到晚啦。亦都因為後來咁酒樓當然佢開早晚市啦，亦都有主食啦，咁唔係淨係做食一盅兩件啦。咁但係去到九十年代咧，好多嘅舊式茶樓。面对我们越来越多的酒楼去抢生意啦、 嗯、 竞争啦，同埋呢亦都有好多的重建计划，市区重建计划啦，令到这些的老酒楼呢真的执下有一间执下有一间啦。咁头先讲啦，我哋话哇呢啲一开始嘅茶寮啦，佢哋呢都係方便一啲劳苦大众呢，讲緊呢你咩糯米鸡呢啲鸡入面啲饭呢係有半斤咁多嘅米，係一做一隻嘅糯米鸡。 好抵食喎。 係呀，即係你係真係要食饱囉。咁而食完之后呢，譬如啲茶楼啊，即係二里馆再进化到茶楼啦。咁去到茶楼呢，其实佢哋唔使而家好似咁样吸引仔。其实吸引仔都冇啦，我想讲。 而家冇画圈圈㗎咋。 係呀，画圈圈都冇啦，而家电子 QR、 啊。 好噶， 系啊，好冇以前饮茶嗰种。 系啊， 你谂下，以前饮茶嗱，我嘅年代啊，推车仔噶，我出去抢噶，即系嗰一架车仔咧，冇晒牛肉球，我抢唔到咧，翻去俾妈咪闹噶啦。点解你抢唔到牛肉球翻嚟啊？ 但系其实原来咧，最初咧系直情连吸引仔都冇嘅。 系 啊，啲埋单嘅时候咧，嗰、那个侍应咧就企埋嚟咧，好似咧 数你个， 系啊，好似食回转寿司，系啦，数你碟乜嘢碟啦， 佢就系数个龙。 是啊，咁但系因为以前咧啲点心款式冇咁多啊嘛，系啊，咁所以咧啲人真可能你嗰啲份量咁大，真系嗌几款咧、 嗯、 就已经完噶啦。咁而家冇办法啦，点心越嚟越多款式啦，吸引仔慢慢变到电子落单咯。我哋除咗食之外啦，咁梗系要讲下啲饮啲咩茶啦，系啊。咁咧其实通常咧，除咗有一啲系黑茶类啦、保利啦、乌龙啦、香片啦，呢啲其实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但系其实点解熟普？特別受歡迎咧，就係、是、因為咧佢個茶嘅色好深啊。咁佢哋咧客人咧飲得耐咧，佢都唔會話，誒、哎、幫我換咗啲茶葉啦。你 都仲見到好深色。 係啦，咁所以酒樓咧都好中意提供熟茶，同埋 因為我哋食呢一啲嘅點心咧，好油膩啊，咁所以咧佢哋保利茶咧好適合去解膩啦，亦都好適合咧我哋嘅廣東人口味，同埋佢唔似烏龍咧，烏龍如果你係儲存得唔好，香港回南天好易潮濕，佢會反青，係啦，佢會有少少青草味，咁但係保利咧，你係可以越放越陳越香，咁所以咧好多咧甚至乎飲茶樓嘅文化咧，都會慢慢影響咗咧啲人去茶行買茶嘅選擇嘅，佢哋有啲茶行嘅老闆都話啊，有啲人去茶樓飲得多，都會慢慢咧由飲可能鐵觀音啊越走去轉咗買保利茶咯。咁但係後來六零年代之後啦，開始咧慢慢咧有少少走下坡啊。咁除咗頭先講啦，競爭大啦，亦都係好多重建計劃之外咧，其實咧酒樓咧亦都有一個好唔好嘅習慣，就係佢哋用嘅茶咧係質素老老實實咧，真係比較參差少少嘅。咁佢哋講緊咧當時咧係為咗減低成本咧，係要買一啲八蚊一斤嘅茶葉， 八蚊一斤真係好平㗎啦， 好平嘅茶葉。咁喺雲南當時出產都要十蚊一斤。 哦， 咁你諗下啦，八蚊一斤你可以買到啲乜嘢咧？咁有啲好多可能去到越南製作嘅茶葉之餘咧，咁甚至乎咧有啲係話會用一啲茶去重用啦，即係已經飲完沖完嘅茶， 真係會㗎， 跟住重用再沖啊！你質素差到咁樣嘅時候，其實都會自己斷咗自己嗰個客源， 都冇茶味啦，沖出嚟得啲腥。 咁當然啦，而家咧就唔會㗎啦，梗唔會啦。我哋你而家茶位都收到起碼二三十蚊、四五十蚊一位啊。咁咁但係咧如果真係想飲質素好嘅茶，梗係自己帶啦，更加好啦。 系啊，道出咗一好重要嘅事情啊！而家茶位都贵啊吓，咁大家可以自己谂下办法啦。好，转头分道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 早晨啊，船仔咧七点零七分嘅朝头早，亦都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啊！咁同大家咧讲一讲今日有咩射击练习先。今日由早上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啦，今日朝头早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呢、這个时候咧，又要揾嚟。Vicky 讲声 Vicky 早晨， 早晨。 另外小白都喺度，系咪啊？ 系啊，早晨啊。 好啦，咁我哋另外都要揾嚟我哋交通组嘅一颗新星啦，非常之青春美丽嘅 Tiffany。 早晨啊，大家早晨， 早晨。 今日出边嘅交通情况点样呢？ 系啦，咁首先咧就同大家讲翻隧道情况先。咁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噶。另外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观塘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定富街的慢线封闭。另外，深水埗大埔道都有水管爆裂，大埔道和石硖尾街交界咧慢线都是封闭紧噶。最后，沙田大涌桥路有水务工程，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沙角街的慢线封闭，就是咁多啦。 哦，咁即系都大致畅顺喎，今日嘅交通。 冇错啊。 系，咁今日有冇咩交通嘅小资讯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今日呢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城巴四月尾呢就会开设两条新嘅巴士路线，咁就係581号啦同埋582号嘅。 即係581同582。 冇错啦。 边度去边度嘅呢？ 咁581号线呢就係来往马鞍山市中心同埋十四乡啦，咁就会途经乌溪沙港铁站。咁呢佢呢服务时间就係由朝头早嘅6点啦至到夜晚嘅10点，咁就30分钟一班嘅，全程呢收费就係4.8。系啦，咁咧582号线咧就系都系差唔多嘅，咁就来往白石角至同埋十四乡啦，咁就会途经香港科学园啦、大学站啦同埋马鞍山绕道嘅。咁另外咧都系30分钟一班啦，收费咧就贵少少，咁就11.4嘅。咁但系最特别咧就系呢一个582号线咧系有双向分段收费嘅，咁所以咧。白石角来往大学站咧就系5蚊嘅，咁、另外咧十四乡咧去大学站咧就系9蚊。 哦，即系方便翻啲学生。 冇错啦，同埋因为 咁贵， 系啦，佢都系途经马鞍山港铁站啦，同埋呢一个大学站啦，所以大家其实出入嗰啲地方咧搭就可以去转乘呢个地铁咧，咁就方便好多啦。 嗯，我自己咧系之前有一段时间住过喺。白石角附近啦、即系唔系 Sally 白石角嘅咁样。之后咧，白石角咧，我认为系一个交通嘅荒漠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佢嗰度真系冇乜可以通往到其他地方嘅， 有小巴咁样系嘛？ 但小巴咧，我唔知而家啦。但我之前搭小巴咧，净系可以去到沙田嘅啫。 嗯。 咁同埋应该有一架小巴咧，可以有两架小巴可以去到马鞍山，去到第一城嗰啲地方嘅。咁、但系咧系。唔係好頻密，同埋通常駛到去白石角嘅時候咧，就已經枯曬噶啦，即係尤其是去馬鞍山嗰啲，咁、我就經常咧就企喺度啦，然後就等半個鐘啦，然後就會喺度思考人生啦，我可唔應該搭的士咧咁樣？咁但係咧，你問題錢呢一方面好重要啦，咁所以就有啲驚。咁另外咧，除咗係之前有小巴，即係除咗得小巴之外咧，而家咪多咗一架可以去到十四鄉，同埋佢係應該都可以翻去馬鞍山噶嘛？ 係啊係啊，而家個581号线咧就係來往呢個馬鞍山市中心同埋十四鄉咯。係、 哦、啊，咁、其實都方便咗好多。十四鄉係喺元朗， 十四鄉係喺。嗰、那個佢係介乎馬鞍山同埋西貢之間，其實佢係因為西沙路咧沿途有14条鄉村，咁、所以咧佢哋咧就統稱叫做十四鄉咯。所以嗰度嘅居民其實而家搭呢一個巴士線咧都係好方便，因為而家多咗兩條啊嘛。 哦，咁、就唔使再驚話揾唔到車出去啦。 冇錯啦，冇錯。 咁同埋最近啊嘛，我哋如果係白石角或者係馬鞍山就有地鐵站啦，咁、樣馬鐵站啦。咁但係如果普通譬如白石角咁樣咧，淨係可以去到大學站嘅啫、所以我記得我係經常性咧去等架巴士去大學站，但得一架巴士可以去到嘅啫。系、而家就多咗一款咯。 系，不过我见到咧，佢嗰个巴士路线咧，即系十四乡嗰一边咧，其实佢都有5个站嘅。系啦，咁就系有田寮啦、官坑、西澳同埋樟木头同埋西沙，即系有5个站咯。如果你话十四乡嗰边，我见到就。 系，不过佢半个钟一架，就可能要再预准啲时 间， 因为我记得 唔系，因为其实都会有得睇 app 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睇嘅， 系啊系啊系啊，但我之前咧，唔知我记得有架车咧系去观塘，咩74D，我唔记得嗰阵时好似1个钟头一班，我唔知而家有冇密咗啦，哇，我跑到咧。人生馬拉松咁樣，都唔係馬拉松啊，短跑咁樣衝過去，就係、為咗半個鐘頭內咧，即係唔係因為你 miss 咗一班就要等1个钟啦。咁、我冇理由特登行出去大學站或者係轉嚟轉去，咁我記得我係不斷咁樣奔跑咯。咁、白石角嗰邊啲車就真係疏啲嘅。咁、我就比較知道白石角啦，馬鞍山嗰邊我就不太清楚啦。係咪嗰邊都係比較疏地？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咧。 其實嗰度佢哋有都係有小巴同埋有巴士咁樣咯。咁但係其實小巴你可能平時冇 app 睇咧，嗰啲時間就會比較 難啲， 難啲， 於 啲係。但係巴 巴士，因為我有睇過咧，其實呢兩條路線佢哋都係有喺個 app 入邊會有資訊嘅。咁同埋其實我都覺得個 app 入邊嘅資訊係幾準嘅。 幾準㗎？佢仲要咧，如果佢假設，因為我自己都有搭開呢個城巴嘛，即係如果你假設係見到佢 delay 咧，會 delay 嘅巴士，佢話埋俾你知嘅。 係啊係啊係啊，佢會同你講會 delay 幾耐咁樣咯。 係啊係啊，咁我覺得其實都幾準嘅。 係，但係就算準咧，大家最好要早啲到。 系嘅，系嘅， 前后最多少少五分钟，咁样你最多等五分钟啫，咁就会比较好啲咯。 冇错。 Tiffany， 你平时如果喺大学站，即系嗰个位咧，系咪喺地铁站出边嗰个位系有呢架巴士，定系喺 Exit 四条柱同崇基门嗰个位啊？ 哦，佢系喺嗰个近地铁站，即系一出去就会有嗰、那个又有的士站啊、巴士站啊嗰、那个位置嗰度咯，唔系嗰个502号线嘅话就系、是。系啊，咁但系平时我出开都系会搭呢个地铁嘅，咁所以就即系我自己唔系太来往嗰头嘅巴士线啊、的士线咁样啦，巴士同埋小巴线啊，咁但系我觉得如果各位观众咧，你哋如果都系会途经呢啲地方咧，都可以睇下咯。佢四月尾咧就会 系、啊，我哋系， 唔好意思，听众。 系啦，咁其實咧，如果你話大埔道嗰邊咧，就未必咁多人。我諗大學生都唔係成日喺嗰邊出入啦，多數都係港鐵噶啦嘛。 都係，但係如果去馬鞍山咧，真係大部分人都會揀巴士。 咁你巴士其實你喺中大出邊嗰個運輸處，即係個運輸中轉站嗰度都有好多選擇啊嘛。不過多咗選擇咧，其實又再多啲係好啲嘅。咁亦都即係便利咗。頭先你話十四鄉啦，因為嗰邊如果係西沙公路嘅話咧，其實我覺得有啲鬼嘅。唔係嗰啲鬼，因為咧係有啲變鬼，因為咧其實你嗰條路咧好多時，如果你話西貢居民或者你住喺譬如近咩水浪窩嗰啲位咧，其實嗰邊都有人住噶嘛。咁如果佢哋要出去嘅話咧，我成日都會諗，你一係就譬如299就出翻出沙田市中心，咁但係咧嗰條路咧我都覺得耐啊，跟住兩邊都耐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有再多啲選擇俾翻嗰邊啲居民，就會係真係好啲嘅。咁如果你話有陣時禮拜六日又多咗啲行山人士，一入到入去嘅話咧，其實亦都好影響當地居民。民嗰啲生活，我成日都覺得 你又啱， 所以佢要加翻密啲密次啦，嗰啲班次啦，同埋佢俾翻再多啲選擇。特別喺禮拜六日嘅時候，如果有再有多啲，譬如咩 R 車嗰啲咧，咁會更加理想啦。 咁就起碼大家都唔會話咁禮計啊！哇，好中意用到呢個字啊！今日 恭喜你啊！ 係啊，今日就冇咁禮計咧，就可以比較方便同埋出得翻去自己想去嘅地方啊！咁咧，唔該曬 Tiffany， 我哋一於咧揾下 Vicky 咧，去問下佢有冇啲乜嘢嘅天氣狀況啊！早晨啊 ，Vicky。 喂 ，Vicky， 早晨。 係啊，出到去咧，今日真係大好多雲喎、啊。 嗯。 系啦，咁但系咧都见到个蓝天嘅，咁相信咧即系太阳出嚟嘅时候咧，啲雾咧都冇咁多啦，所以都系应该舒服嘅今日嘅天 气。哦，咁啊好啦，朝头早系有啲雾啦，咁如果太阳出来了咧，咁啊大家唔使一嚿云啦。 咦，但系咧我今日翻嚟嘅时候咧，我觉得喺度谂紧系咪地区嘅分别。我今日翻嚟六点零钟嘅时候，我屋企系万里无云嘅。 系咩？搞错 啊！系啊，好靓个天， 好大雾、啊。 但系我屋企真系乜嘢都冇、啊，个天好靓，我就啊今日个天咁靓咁开心嘅咁样。跳下跳下跳下， 我同你都唔系争好远啦。嗰、那个地理位置 系咪争一个钟就一个钟啊？ 可能系啦，啱太阳出嚟晒走晒走咗嗰啲雾气啊。 系啊，可能系啊，系 Vicky 咁继续啊。 系啊，嗱，咁其实咧最近咧都见到有喺社交媒体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蓝色嘅海嘅相、你有冇睇过啊？你哋 蓝色嘅 知唔知咩嚟噶？ 成日都睇噶、哦，我蓝哦，你讲嗰啲嗰啲藻啊嘛， 系啦， 嗰啲蓝色嗰啲荧光蓝啊。 系啦，其实之前咧将军澳喺海面咧， 系我都谂咗一阵， 唔系喺夜晚嘅时候会见到嘅，系啦，咁嗰啲咧就系叫做蓝眼泪啦。其实早前咧喺将军澳嘅海面咧都出现咗蓝眼泪，其实佢系荧光蓝色嘅。 我都有蓝眼泪啦，我嘅男人眼泪。 哇哦，好风趣幽默啊！ 系嘛？跟住咧， 最近咧喺荃湾丁九嘅沙滩海岸上面都见到有蓝眼泪、哦 嗯、 其实呢连续见到呢啲蓝眼泪究竟呢知唔知道嗰啲系咩嚟嘅呢即系大家可能知道啊系啊叫蓝藻啊蓝藻啊系啲海藻嚟嘅其实蓝眼泪呢亦都叫做夜光藻咁、 嗯、 其实就是因为表面嗰啲沿岸嘅藻类呢因为有个荧光素啊、 嗯、 当佢哋受到呢啲藻受到刺激嘅时候或者受到骚扰呢就会发出一啲忧患嘅蓝光咁样嘅、 哦， 其实形成嘅原因系啲乜嘢咧？有自然因素嘅，都、有啲咧系人类造 程嘅。咁譬如好似系有啲有机物啊，又或者营养物排咗入个海度嘅时候咧，就会导致有呢一个嘅蓝眼泪出现啦。咁当呢啲因素刺激到啲藻类生长嘅时候咧，咁佢哋咧就会，哎，我哋要生多啲 B B 啦，我哋要抵抗呢啲 生多啲 B B 去抵抗。 你讲系特别好笑呢句说话，我要生多啲 B B 啊！喂，恭喜定领先 嘅，即系个报道写繁殖，咁我觉得生动啲啊，生 B B 咁样啦，咁就结成咗呢个嘅红潮，又或者系藻华。系啦，咁所以咧就系变成咗咧会有蓝海水，即系会有少少变色啦。咁你话啊，其实有冇毒噶呢啲？大部分嘅夜光藻咧，虽然系冇毒嘅，但系咧当佢哋呢啲大量嘅夜光藻黏附咗喺鱼身上咧，就会阻碍到佢哋呼吸，就会窒息死亡。咁、 哦、 咧、 哎， 所以咧其实系会危害到海洋生物噶。 咁、哎、啊，真系都唔系好嘢咯，望起上嚟靓，但系都系啲把鬼嘢嚟嘅。 所以咧，好多时靓嘅嘢咧。都是有少少危险的。 是啊是啊啱啱。 回归大事咁样是不 是， 是啊，所以要小心啲我啊。 你个人好安全啊，你放心啦。 唔係喎，我相信我同船仔都好安全，我应该。 是啦、 啊。因为你同我一样咁危险啊嘛,Vicky。 佢呀老实啦，点好似你咁样啊，吹嘘自己。 一朝早带啲正能量俾大家对自己有啲自信。 好好好。咁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预测。好好，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噶，最高气温去到32度，会吹微轻微至和缓嘅南风。而展望未来咧，几日都会系炎热嘅，而本周中后期就会有几阵嘅骤雨噶啦。交翻俾你讲天气。 好啊，咁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0%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1至2，即系低水平啊。咁望埋呢几日嘅天气预测啦，咁今日咧都系仲系话 OK 噶，几唔错噶。今日少少雾嘅啫，咁但系预料咧星期三去到星期六咧都可能有机会会落雨。咁大家咧如果呢几日出街嘅，咁就带定把遮。咁同埋咧，如果见然出边嘅湿度而家暂时80%咧，都几适宜大家去晾下衫嘅。咁但系咧，如果呢几日又要晾衫嘅话咧，咁就小心啲啦。可能咧太湿嘅，不妨咧今日就快啲洗晒啲衫佢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一齐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100%。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大学， 好啦，早上嘅7点22分，咁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啊，晨光大学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喺我哋今日嘅讲师咧，就系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早晨， 早晨啦，大家早晨。 早晨 Ringo， 咁今日咧就准备咗一个课堂咧，咁啊俾我哋，咁呢个课堂咧就系啦，哇呢、這个真系难，其实即系同一听阿讲师讲嘅时候咧，我都拗咗头啊，然后我亦都要真系要好俾心机做下功课，到底了解下呢一个系乜嘢嘅系统同技术，因为我本身咧仲系揸紧嗰啲传统燃料车啊，系啊系啊，咁所以面对住啲电动车嘅技术嘅时候咧，真系要靠 Ringo 同我哋讲讲咯。 好啊，嗱咁咧，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如果你有机会揸个电动车嘅话咧， 系 而家咧由电动车嘅时代已经改变咗好多，咁、所以咧有一个咧就叫做 OTA， OTA 咧其实英文咧就叫做 Over the Air， 系 啊，即系呢个技术咧，其实所有电动车开始咧就已经做噶啦、就一路一路比较成熟嘅。咁、其实乜嘢叫 OTA 咧？ 系咯，我怎听，就算知道个英文over the air 咧，我都唔知佢想做乜嘢。 系啊， 哦 ，OK， 系啦， 简单啲讲啦。咁咧呢个咧就是、一个空中下载嘅技术。 哦， 喺个空气里边咧下载一啲程式嘅技术， 系咪即系云端技术嚟嘅？先讲， 冇错。嗱，其实佢最重要咧就是一啲车联网嘅应用，即系日后咧电动车咧，大家都明白噶。咁佢唔止净系电动车，日后嚟计咧，甚至无人驾驶咧，佢、都需要喺电动车上高去做嘅。咁、所以 OTA 咧就系话喺车厂透过一啲我哋叫无线嘅网络啦。 對一啲遠程，即係話咧賣咗去第二個國家嘅車又好，邊度都好啦。佢作為車輛咧一啲我哋叫軟件嘅更新，軟件嘅更新 係 啊，咁咧佢就可以點啊？降低咗咧呢啲車要翻廠，甚至咧要等廠話咩情況，話俾啲修理工聽要點樣做。咁其實佢喺遠程嗰度咧。佢要將一啲軟件咧就可以更新嘅。 哦， 咁係咪真係好似咧手機入面嘅應用程式更新咁咧 ？Exactly，、即係你揸緊手機而家，除咗嚿電池壞咗，你翻去代理要換咧，好多時咧，你而家咧喺手機都好多啲軟件噶嘛。 係啊係啊。 咁咧，佢通常嚟計咧都會問你跟唔更新啦、啊。如果更新嘅咩時間啊，或者甚至一啲普通好快嗰啲咧，佢即時咧就已經幫你更新咗。咁、其實咧呢一、這個咁嘅我哋叫軟件應用嘅程式咧。已經喺即電動車，甚至咧我哋講啊，第一架出廠嘅電動車咧已經開始咗啊！咁呢個係非常好嘅啊！咁因為大家都明白咧，電動車咧，我淨係略提到咧，佢就為未來嗰個咧，我哋叫自動駕駛咧，實現咧做準備。即係個電動車其實係日後咧就愛嚟做一啲我哋叫做自動駕駛啊嘛。 係啊， 咁所以咧就係話佢要將呢個車上高。預先搭咗一啲咧嘅設備啊，包括咧前後嘅 camera 啦、 sensor 處理係啦係啦 sensor 啦、radar 啦等等啦，咁咧咁其實佢就會做出一啲車上高一啲深層次網絡，甚至咧就透過咧 OTA 不斷咁升級，因為大家都明白啦，你啲軟件有新有舊，舊嘅時間咧。就未必用得好咁，所以佢需要一啲軟件嘅更新。咁、所以 OTA 咧就作為一個叫遠程啊呢、這個軟件嘅下載。咁其實呢一個咧唔係其實喺電動車唔係新嘢，不過喺車主今天嚟計咧，我哋好少聽到。咁甚至咧就好多時咧，如果你揸個電動車咧，著咗燈也好啊，或者有啲咩事咧、你其實係未必需要翻廠啊。你只是要打電話翻廠咧，嗰、那個我哋叫做呢、這個接待員等等咧，其實佢查咗之後咧，佢就可以喺廠嗰度即時咧係幫你做一啲我哋叫故障嘅修復啊。咁咧換句説話講咧，你咪唔需要翻廠咯。 係，即係其實個軟件係咪可以自己遇到問題，然後自己又修復埋咁樣？其實即係將來嗰個未來社會， 佢有好多種嘅、有一啲咧就係話軟件嘅我哋叫做 upgrade 啦、更新啦，係嘛啊？咁、另外咧就係話，如果某一啲有啲車上高遇到一啲我哋叫 bugs 咧，即係一啲電腦啊或者 sensor 嘅問題咧，佢就可以喺遠程咧。可以修復嘅，咁嗱呢個係一個好處 啊！ 這個、OTA 咧， 係咯 ，over the air 嘅好處，因為佢唔需要翻廠， 係即係好似咧有陣時有啲同事可能佢有啲嘢留低咗，唔知喺邊個 studio 嗰度做嘅，咁但係只要咧喺個電腦上面咧拎咗上去，好似呢個 over the air 咁樣嘅話咧，佢喺屋企都可以好似撞鬼咁樣控制部電腦，跟住公司部電腦咧就自己個鍵盤會喐啊，keyboard 會自己撳啊，即係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喎，係嘛？ 類似，不過咧好多時 OTA 咧，如果喺個車上高咧，因為佢個軟件嘅更新咧，佢首先 alert 即係會通知車主，咁佢就會喺個熒光幕嗰度咧，會有一個 alert， 即係一個鐘仔，即係話俾你聽咧，有軟件嘅更新。 哦，係。 仲有一樣嘢，你做唔做？佢俾你揀， 通常 係 啊，我呢啲咁蛇龜，通常一撳噶啦，即刻有嘢做，快做啊你咁樣。 咁通常咧，即係話。就是電動車的車主見到這些這些呢他就會做，可以可能呢有兩個掣給他按，一按的時間呢可能數一二三四五六，這樣他就會更新了的。這些呢是一個好處，甚至他另外一個好處呢就是資料的收集和就是分析、就是你的車走在哪裡等等，他全部知道了、另外最主要咧就個成本咧，即係嗱，你攞架車翻廠，你都需要時間嘅喎。 係啊， 廠亦都係需要派 mechanic 咧，要幫你要 check 車好多嘢咧。 冇 錯。咁所以個 OTA 咧個好處咧就係話軟件嘅更新啦、故障碼嘅個修復啦、資料同埋嗰個分析啦，同埋最主要。成本咧係可以節省嘅。 哦，咁除咗電子車之外咧，我哋再一分鐘啦。咁其實傳統燃料車其實會唔會都有類似嘅系統係行緊㗎？ 有少少，但係唔足。不過咧，我好快脆咧，爭一分鐘。 亦都有壞處嘅喎，因為點解咧？佢個壞處咧就個安全嘅風險啊，你依賴性太高啊，同埋咧個試人啦啊，咁所以咧希望車廠咧即係能夠遵守咧相關嘅法例同埋私隱嘅標準咧，一定要確保車主嘅利益同埋安全。 嗯， 咁呢個好重要啦，呢個咧就係話佢有佢個好處，係 啦， 都有佢個唔好處嘅。 係我咧就私隐咧当然紧要啦，但系私隐同命仔嚟嘅讲咧，我都系拣命仔多啲，系啦。咁如果佢嗰个安全性，我觉得咧永远都系排喺第一先嘅。所以暂时啦，我呢啲咁蛇龟嘅人咧，应该都仲未系用到嗰个自动驾驶系统先嘅。系啦，咁啊迟啲再 提一提私隐啦。其实大家揸住嘅手机都冇乜私隐噶。 系啦，好啦，唔该晒 Ringo， 下次再倾，拜拜。 拜拜。 OK，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强烈谴责英国政府再次发表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故伎重演攞中英联合声明大做文章，老调重弹，攻击抹黑一国两制，恶意诋毁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新选举制度，粗暴干涉特区司法和法治。发言人指出，新制定的国安条例进一步巩固了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令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自由在更加安全的环境下得到更好保障，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更加安全、稳定、高效的营商条件。无论英方进行多少次唱衰抹黑，都不可能改变这个事实。发言人说，香港回归后中英联合声明的历史使命已然完成，中方敦促英方尊重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香港由治及兴的客观事实，尽早放下殖民傲慢和霸道思维，停止插手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特区政府就英国发表所谓香港半年报告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失实言论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谴责和反对。发言人说，英国重施故技，罔顾事实，对香港特区各方面情况发表以政治凌驾法治、颠倒黑白的谬论，公然干涉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妄图破坏香港繁荣稳定，注定徒劳无功。发言人重申，特区政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政府强烈要求英国立即停止不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行为，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指向艳星丹尼尔斯支付掩口费而被起诉伪造商业纪录的案件开审，首日未能选出陪审团，而在审讯首日的整个上午，控辩双方的律师和法官就可接受的证供进行争辩，而检察官亦就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三篇贴文，认为特朗普违反禁令，骚扰案中潜在证人，要求法官对特朗普罚款。法官决定在今月24日就有关要求进行聆讯。特朗普当日出庭前重申，这宗案件是政治迫害，而他在首日审讯后对处理法官表示不满，认为他不会得到公平的审判。他又批评法官拒绝让他出席下星期最高法院听证会的请求，有关听证会将处理总统是否应该免受刑事起诉。

晨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早晨，今日啊，阿欧咧就想同小白咧船仔啦 ，Vicky 都喺度嘅。其实不过 Vicky 啊，休息一阵间先啊，因为好早就已经开工啦。今日想讲第一个题目咧，就系乜都贵咁啊。消委会咧嘅调查就发现啦，上年咧超市嘅货品咧总平均售价咧按年贵咗 1.9% 啊。嗱，一啲一阵间逐啲逐啲去同大家讲， 即刻谂起阿 Sam 哥只歌。 盐油加咩？柴油加 啊，真系好 加价热潮啊！嗰只歌好似叫做 OK 咁啊。问下船仔啦，同埋小白，你哋觉得入到超市乜嘢？你觉得或者影响到你生活乜嘢系最贵？ 我寻日咧睇新闻嗰阵时咧，咁亦都有讲到其中一个界别就系鸡蛋。咁我一睇到雞蛋嘅時候咧，我即刻個頭係咁啊，係咁啊，噏啊，係啊，係啊，係啊， 唔係騷動音樂，騷動到你嘅係啊消費神經。 因為咧嗱，我自己都經常去買餸嘅，咁以前咧其實我都會有陣時就手嘅話，會喺超級市場買雞蛋嘅。咁超級市場雞蛋其實 好貴嘅喎，通常都 佢有陣時減價嘅話咧，你買兩排個價錢咧、都掹得到去呢一個街市嘅。咁但係咧，佢而家咧近呢一段嘅時間，我都發覺就算你第一佢少咗減兩排啦。我見到嘅時候，咁同埋佢一個一個減嘅時候，我發覺個價錢咧又真係冇喺街市賣咁平嘅。咁我又衰嘅，我就度得均真啲嘅。我除咗睇嗰只睇個雞蛋，我除翻每隻係幾多錢之外咧，即係我係會咁樣計㗎、我會計翻最終嗰只雞蛋需要幾多錢。例如有啲係兩個三、兩個半、兩個六，咁我就再睇埋咧嗰個雞蛋嘅來源啦。 係啦， 如果個雞蛋來源好勁嘅，咁佢賣兩個六，咁我 OK 啊。 係有冇睇埋係膠盒裝住定係紙盒裝住咧？阿白先生。 都有睇，但系嗰个亦都唔系我最主要嘅考量。 系最主要都系钱。 最主要的考量就系第一佢要平啦，同埋如果佢只鸡蛋系，因为鸡蛋又分好多 size 嘅， 系 咁如果你买嗰啲 S 嗰啲细 size， 佢你都卖到呢个价嘅话，咁我真系眼尾都唔睄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买到两个六一只嘅，咁即系一般市民买个价钱嘅话咧，咁而佢嗰只鸡蛋系标牌系特大嘅话咧，啊咁我又会谂翻咯。咁、但系而家好多时咧喺超级市场咧，我计嚟计去咧都会觉得系算啦，我不如行。多兩步去隔離個街市嗰度咧，就買雞蛋。 街市可能有機會平啲，係嘛？ 街市基本上 都係 基本上都係平啲。有陣時我喺街市見到個價咧，佢係有20蚊就唔係，佢係30蚊咧。就會 call 話有15隻咁樣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買兩排30蚊嘅話，兩排十係啦，30蚊15隻雞蛋咧，佢又會再平多幾蚊俾你嘅，係啦，即係多咗個促銷嘅營銷嘅方法咧。咁啊，一個多一個誘因，咁我就情願喺網買兩 pair， 即係我一次過咧就買30隻雞蛋，咁另外嗰 pair 就擺喺屋企就唔喐住，咁我咪有我嗰度又平多咗幾蚊咯。 系， 系啊！ 讲开鸡蛋咧，其实我自己咧就唔系喺超市度买得多嘅， 买仲会忍唔住， 系啊，忍唔住，系多系士多，系去士多度买，我系买咧买60隻， 即系杂货铺啦，类似叫系啦， 我系60隻咁买，咁就50幾蚊咯， 唔惊坏咩？你得两个人食嘅话， 因为你会摆雪柜噶嘛，其实又唔会话真系话我到最即系我一定系咁样食，我又唔系话真系煮餸煮得好密添，重要，咁其实系放得 够多。你多咗拎过嚟啦， 系啊， 拎翻嚟啊， 俾我嘛。 唔系，同埋我最主要系觉得佢 半排俾我， 成排咁样买咧，拎得方便。 哦， 系啊，系啊，系啊。 我又真系吞吐唔到咁多。不过嗱，你哋头先讲嘅鸡蛋嘅价格咧，我完全认同啊。小白好有心得啦 ，Vicky 又有买开嘢啦，连船仔都知道去街市买系平啲啦。咁呢一方面咧，我自己系好贵佛嘅，我真心喺呢个街市嘅知识同埋价格， 大生意啊，傻仔数留翻俾我啦。 所以咧，我都。真系想听阿小白船仔同埋 Vicky 讲多啲呢个消委会最新嘅调查显示咧，去年啊三大超市嘅货品咧平均按年系升咗 1.9% 嘅，咁啊升幅咧较前一年咧就收窄咗啲，但系都系继续升上去，咁啊疫后复常咧，消委会就话咧冇令到咧所有嘅物价升幅放缓，甚至乎咧继续咧爆到上去啊，即系继续升。嗱，如果呢啲系一啲叫股票啊升上去就开心，但系如果你作为一啲日常嘅消费品咧，咁就争啲。嗱，小白头先讲咧，鸡蛋咧系一个重灾区嚟嘅，个升幅嘅重灾区意思系。另一样嘢系乜嘢咧？就系咧食米啊。 正所谓妈咪有讲、哦、食米唔知米贵。 係啊。 依家啲米呢原来偷偷地呢都贵咗几多。 八公斤嗰啲米我记得买嘅都应该係九十几蚊㗎啦。如果减价嗰陣时。 係啊。嗱其中呢疫情时呢出现抢购潮嘅食米呢总平均售价呢由前一年呢上升咗 1.3 呢其实佢都有升㗎。不过就唔算升得咁多。咁、嗯、但係嗱你諗下鸡蛋又要食、嗯、米又要食。嗯咁呢啲都系 洗头水都贵咗好多啦，我想讲 系啦，我哋 其 实 咩都 贵 咗好多， 即系我都未讲到洗头水，即系讲食物啫，你明嘛？每一样嘢其实个升幅都好大，特别系一样嘢啦，就系、是、如果你系中意食朱古力同 系啊，就系、 是、 我、嗯，我深深嘅感受，其实我咧都系唔买餸嘅，但系我一定会入超市买咩？就系、是、买零食啦，一、 嗯、 系买饼干，一系就买糖，一系就买朱古力。嗯、我而家行入去咧，我系买唔落手噶咯、嗯，真系好贵。 一排朱古力嗱乱粒啊！譬如有形状嗰只朱古力，你应该知道我讲边只。 我知道啊， 我 系比较中意食嘅。我冇留意，但我系中意食有一只咧提子橡皮糖嗰只朱古力咧。嗱、 啊， 以前咧我仲记得咧系你减价嘅时候有可能九蚊有一包嘅，而家冇可能啦、啊，你起码都11蚊。咁原价当然就唔止啦。啊、我讲紧11蚊呢个已经系减咗价咯。 最嬲系咩咧？明明话 yen 系呢一两年新低嚟噶嘛， 系啊， 撞佢个鬼！你头先讲嗰个入边有啲橡皮糖嗰个明明。 系啊，日本牌子嚟噶， 出产咁样冇平到，有冇搞错？ 冇平过啊，仲要贵咗啊，系啊，咁同埋啲糖又系贵咗好多啦。 系啊， 系因为我好中意食一只澳洲牌子嘅糖啦。 系、 嗯，哇，而家系要贵到30蚊一包。 系系， 哇，我真系买唔落手，我默默咁摆翻低。 阿船仔，你都叫， 但你上次买咗唔系咩？ 我而家唔敢咯，我買咗一次就已經默默擺翻低、哦。 再加埋消委會嘅報告加持，你更加唔會想買佢啦。OK， 咁啊嗱，呢、這個船仔都話叫大人啦。好啦，啊作為爸爸啊小白，你有啲陣時啲細路仔都會扭食糖啊、扭食朱古力啊、扭食雪糕啊等等。喂，如果見到個漲幅咁大，點樣？四兩撥千斤啊！即係可能舊時一個禮拜食到一次嘅，依家要兩個禮拜先食一次，咁啊真啦，係咪先？ 刨到啲報紙咯， 係啦， 因為刨報紙你會發覺咧，佢話俾你聽邊一度最減減價減得最犀利嘅，係啦。咁佢通常如果你減價嘅時候咧，不過你每一次見到、那個嗰啲有顏色嘅標籤咧，我就有一句説話咧，就用喺我心頭嘅。呢句説話就喺我好細個嘅時候，可能屋企咧就我成日跟啲阿媽又阿媽輩嗰啲一齊出去咧，咁啊聽佢哋好多即係嗰啲箴言。咁我哋其中一句咧，就我觉得到而家都啱使。当你睇到呢一件货品佢减价嘅时候，即系代表呢件货品其实佢系加紧价。意思即系话到，譬如一啲即食面啦，咁你原本你见到佢减价，原来佢减价个价钱咧，佢虽然摆咗有颜色嘅牌，但系佢同上一次减价高个价钱，其实可能已经不一样。 正所谓明减实加， 系啦，即系例如佢今次减价咧，系譬如减到去10蚊嘅，但系佢上次减价嘅时候咧系9.8嘅，系啦，咁佢会趁住即系用一个颜色去到好似一个即系掩人耳目咁样啊，令到你以为佢系减紧，但系你冇怀疑原来上次咧系9.8，今次原来已经默默咁样去加咗2毫子。 我都有遇到，同我睇超市咧，我喺度抄佢啲牌啊！我发现佢正价个减价嗰个价钱同佢减价个价钱一 样。嗱，呢啲其实你真系可以同有关方面投诉一下，即系其实都几叫做揾咗消费者嘅笨咯。意思系乜嘢？你好似船仔 讲个 case 咁，当然系 咁精明就话，哇！揭开下边个牌，原来系咁。甚至乎有阵时25蚊三件，一件几多钱啊？一件讲紧7蚊，咁你25蚊点会三件咧？ 原来仲贵多几蚊， 系啦，原来仲贵多几蚊。嗱、啊，当然啦，呢啲事可能系个职员打错咗、啊，或者销售模式唔太理想，通常都系咁样。咁、但系大家今时今日即系喺一个物价升幅咁高嘅一个年代，大家做消费者真系要自己精明一啲。嗱、 啊， 头先讲啦，譬如朱古力同埋糖果咧，个升幅系最惊人嘅，总平均售价咧按年系升咗23.7% 啊，好夸张。个升幅啊，原因系乜嘢咧？咁啊，可能即系如果你有留意投资市场都知道啦，可豆咧就成为咗历史最高嘅一啲期货产品， 系啊， 即系佢而家嘅价位 系嘛？ 咁佢 其实柠檬前几年都系话噶，又话我哋饮柠檬饮呢个冻柠茶嘅时候会少咗好多柠檬啊，又剩。 总之呢啲叫做期货市场啦，佢每年都有机会遇上失收嘅状态， 系啊系啊， 咁佢失收嘅状态。 是不是代表商人没有囤积呢？ 嗯， 那囤积是不是令到价格有机会平均呢？定、嗯、还是他囤积完之后就囤积居奇呢？ 对，那他是不是放些货出来 呢？全部都是考量啦。那政府有没有说管制呢？有没有规矩不给啲商人囤积居奇呢？这些全部都是问好嚟嘅，咁但系唔好理啦。总之个结果出咗嚟就系、是、原因就系可斗，因为啲生产国咧就受呢个恶劣天气因素影响，就可斗失收，咁价格飙升咁样，咁啊令到朱古力咧嘅售价都随之而上升咁样。消委会咧个建议咧都系冇乜建议嘅，佢消委会平时啲建议咧好有说服力嘅，好有说服力，即系佢之前早一日咪研究咗啲啤酒嘅， 加价加到消委会都冇计啊， 系咪研究咗啲啤酒？哇，那个公信力大到一个点啊！我想讲，我即刻 send 晒俾旁边， 我即刻喺度望一望，啊，我屋企有冇咧？哎呀，我平时有冇饮开咧？ 哇，消委会真系，我平时都将消委会奉若神明嘅，佢嘅建议都真系一啲好有说服力啊，好有建议啊，提议咁样啦。咁但系咧，今次真系搞唔掂啦！消委会咧建议消费者喺选购呢个产品嘅时候咧，多作比较，货、比三家。佢只能够轻松讲下一句货比三家， 或者好似我咁咯，度缩到咧就系将嗰个单位咧就唔系成为一件件货嘅单位，系你再除翻嗰件货，譬如你朱古力有几多卡啊，咁咪再计翻，你自己再谂下咯。你计多少少嘅话，你唔会想买噶啦。 啊，咁都几好啊！ 咁啊悭噶啦， 由源头开始， 冇错， 系嘅， 我哋就开始唔买嘢啦。 唔系奢侈品可以唔买，但系必需品又点？ 系啊， 咁又系， 必需品。譬如你举多个例子，譬如厕纸嘅咁样啦，咁厕纸个个都要用啦。咁问题你咪谂下厕纸，如果呢个品牌佢系几多层啊？佢到底格数有几多啊？佢几多米啊？咁佢再计翻到底你自己想要啲咩咯？ 格数真系有啲夸张。 系啊，所以香港嘅朋友仔都系用翻星爷嘅金句，努力。奋斗！ 别要开玩笑，别痛哭大叫，必须养成淡定语调。凭学业制进上楼梯，教条又委屈又吞掉。自细你总说人外表很重要，朴素的白发的给忘掉。女子不可以大笑，但我落泪了。我只想化作小青鸟，何谓进化或倒退？一进一退，全是取舍，得到以及失去。而一错一对，何用世俗结论定为根据？让我的光辉落离可。可以去追，能抬头面对，不知替换的人说我不对，何为怨言或琐碎？不进则退，谁用一生想将富裕争取？谁总结一句，如未有利是亦自然远去。如我的快乐事情通通不够进取，几风光做我讨厌的。钱财亦只不过汗水，或我很倔强，没法子自养，招清了仍卖力向上。雷暴下风雨袭来不歇长，从前无尽路障傲像是了堪欣赏。进化或倒退，一进一退，全是取舍，得到以及失去。而一错一对，何用世俗结论定为根据？让我的光辉落离，渴望可以去追，能抬头面对，不知体温的人说我不对，何谓怨言或琐碎？不进则退，谁用一争取， 谁总结一句如未有利事业自然远去，如我的快乐事情通通不够进取，几风光做我讨厌的，以吃喝玩乐麻醉，你劝我要为未来忏悔，我却怕有会没有说出心中灵回想讲的，以下次会妥协了，未免会更加何为进化和倒退，一进一退全是取舍得到以及失去，而一再一对何用世俗结论定为根据，让我的光辉落离渴望可以去追，能抬头面对不知退运的人哪有根据，何为怨言或琐碎，像我眼望一 7:05带来这把好声音，他是李嘉林啊，梅特林克的青鸟。 晨光第一线，船仔。 剩翻差唔多五分钟嘅时间啦，7:55啦。讲开分钟咧，大家系咪一个叫做三分钟热度嘅人咧？ 系 哦，点都有啲噶啦。 我系严重嘅三分钟热度嘅患者嚟， 表表姐， 我系表表姐嚟嘅。我嘅热情通常会维持一个月度咧，我就消散噶啦。 哦，咁都唔算三分钟。 喂，船仔，恭喜你，电台可以令到你。留住咯，留住。 其實我都驚訝咗自己， 年紀啦， 驚訝咗自己， 年紀。 聽佢講呢句，驚訝咗自己， 即係佢 原本諗住走㗎， 佢哇到自己。 你唔好走啦，我唔捨得你嘅。 唔係阿船仔呢啲， 唔係啊，你走你早啲講喎。 因為佢用咗英文直譯啊，佢諗住話哇呢件事都好哇到自己，所以佢用唔到個哇字，佢用咗驚訝咗自己啊，好嘢好嘢。 中文水平好咗， 係啦，好交俾你繼續講下嚇。 係啦，咁啊講下啦，如果大家。咧系三分钟热度咧，原来都唔需要惊嘅。其实甚至咧，因为而家好多人咧就讲啊，其实咧做人啊唔应该成为一个专才，反而咧系通才咧比较啱嘅。咁所以咧，而家就推荐一个方法俾你，令到呢啲三分钟热度嘅大家，可以成为一个通才。系啦，咩都识。 任何做传媒嘅人都系通才，因为拍片系佢，剪片系佢，灯光师系佢，系啦， 主持 都系佢，冇错啦， 主持都系佢，任何嘢都系佢。 有阵时，譬如啲新闻报道咧，都几搞笑，因为得一个人出去咧，其实佢自己用嘅 out full， 全部都系佢，因为 系 啊。咁有啲咩办法咧？咁啊，又系一样嘢叫做主题生活法啦，系啦 ，sorry， 主题月生活法，即系咩意思咧？咁我哋咧就将我哋呢个主题咧分做一个月啦。咁譬如咧，我哋定一个主题先。譬如我今个月咧想学跳舞，我想成为一个 K-pop 嘅高手咁样啦。 跳舞四月， 冇错啦。咁我就有个主题啦。OK， 咁。第二咧，我就要谂下我究竟今个月要点样做啦。咁第一咧就系报班啦，当然。咁如果报班咧，大家最好咧就系咩咧？报一个月好啦，即系大家咧唔好谂住，哇一个 package 三个月抵啲 ，sorry 你可能会唔上堂嘅，咁所以咧如果同一个理由啦，如果大家系想玩譬如普石嘅咁样，啲装备大家咧最好就唔好买啦， 系啦借好啦， 借好啦，大家 甚或乎喺啲二手。旋转平台咧，你可以真系买翻嚟，再喺旋转平台嗰度卖翻出去。 系啦， 系啦，我有阵时都系咁。 但如果我玩泰拳，我会唔想借个嗰个？ 咁啊，因为你觉得臭啊嘛，唔系噶，你有阵时好多拳馆有阵时有啲公柴啲拳套都会借俾你噶，你有阵时唔系 我都有用过啲拳，我都有用过啲拳套。 佢哋都会消毒嘅，老细。 会，梗系会啦。 只手咧系真系有啲核突嘅，但系我觉得我会放弃，因为所以我决定借忍受嗰一个月嘅。 因为咧，你本身打泰拳咧，你成身一定劲香汗。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 以大家可以租啦。咁另外咧就系做一啲小任务嘅，譬如就规定咗自己我今日一个礼拜要上几多堂。咁、因为大家如果系三分钟热度，大家可以想象下你嘅热情咧最高嘅时间就 系 头过一两个礼拜噶啦。咁所以咧头过一两个礼拜咧，尽量安排密啲嘅行程。譬如我今个星期我就要上三次嘅跳舞堂， 露跳 系啦， 冇错， 即刻食滞咗自己先。 系啦，冇错。咁就算你迟啲咧减淡咗都好咧。咁你都做多咗啊！你都起碼已經有嗰樣知識啦。咁最後咧就係、呢個有特別嘅，寫個標語俾自己。譬如嗱，呢個標語犀利啦，我要成為一個喺 social media 橫行嘅 K-pop 跳舞選手。 哦，我要做貓王。 係啦，如果我係 要 想玩 要寫大 啲啦，係啦，普石嘅，我就要成為一個搞笑嘅奧運普石選手。總之咧，夠離奇，夠奇怪， 夠 離奇。Sorry， 離奇，sorry。你真係離奇啊！你個人完全 feel 到啊！ 嘅標語咧，咁就可以提醒自己。咁所以咧，如果大家三分鐘熱度嘅話咧，不妨試下呢個主題月嘅生活法啦。 财经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阿欧当然请嚟我哋嘉宾出场啦，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 同我哋一起跟进下大市啦，咁啊，港股琴日要跌啊吓，跌121点啦，主板成交咧就952亿，1000亿都唔到，咁啊，港股连跌三个交易天啦，咁上个礼拜咧记得同时段咧同 Kenny 讲咧，啊，港股好似好轻松就上到17000点，有冇机会上翻18000点？不知一个礼拜过去了呢，啊，究竟有啲乜嘢嘅因素令到港股往下沉呢？咁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市况先，唔该。 好啊，咁啊，当然外围都麻麻地啦，你见到道指美国嘅道指方都连跌咗六日啦，咁就最主要其实第一就当然而家我哋个焦点就睇返啲地缘政治问题啦，咁你见到中东局势方面呢就似乎有即係恶化嘅情况喺度。咁所以啲資金方面咧，都傾向咧就避險啊，咁啊就買港股買咩咧？買黃金咯。咁你見到咧就近排金價方面啊、油價方面咧都持續係即係上升啦。咁就睇到有一啲係即係避險嘅情緒出現咗嘅。咁第二咧就係其實我哋之前都講啦，其實股市應該開始進入一啲類似真空期咁啦，因為大家如果你要等嗰個係減息嘅，可能最快咧都可能要六月份，甚至無而家講緊要九月份添啦。咁啊，第二就係啲業績啦，即係都公布曬啦，咁所以就似乎冇新嘅催化劑嘅。咁但係就嗰個市底咧，就好似我哋上個禮拜咁講啦，就唔算太差嘅。咁你見到雖然係有回吐，但係回嘅幅度方面咧，都係可控制範圍啦。就相較之前嚟講嘅話咧，其實都算係穩定咗嘅。咁我諗就有啲。都有啲跡象咧，係有啲新少少嘅資金流入嚟啦，咁啊包括都有啲北水咯，咁所以變咗我諗就平穩啦，暫時平穩咯。 係，咁啊上個禮拜都有同 Kenny 咧跟進一下啲大宗商品啦，咁啊啲鋁啊、啲金啊、啲銅啊、啲鎘啊，全部都係啲高位嗰度徘徊啦，以至即係可能因為都局勢唔明朗啊，即係嗰邊手都打仗啦，啲油都升咗上去，咁睇嚟啲資金都係部署緊呢一類 嘅商品期貨，會唔會都係咁樣睇咧 ，Candy？ 我諗兩樣啦，第一就係局勢啦，頭先講啦，第二咧就係大家對嗰個通脹預期方面咧就冇之前睇得咁樂觀啦，因為你睇到其實美國方面嗰、那個經濟數據啊，或者市場嘅數據等等啦。都是顯示到咧，就係嗰個減息嘅預期方面降温咗嘛，次數亦都降温咗嘛。咁當中你都睇到一個係啲長債嘅息亦都上翻落去，上翻啲上去。咁依個係睇到通脹預期可能冇之前咧就睇得咁快，可以係就係進一步回落。第二咧就係、是、嗰、那個。我諗市場對於嗰個係美債咧，或者美國嗰個係財務狀況方面咧嘅一個係不信任票，因為大家都睇到話美國方面咧繼續都係要發債啦，咁啊規模方面咧就只係會越嚟越大啦。咁所以除咗通脹預期之外咧，其中一個因素令到個長債息上翻去嘅話咧，就係因為大家會覺得嗰、那個債嘅一個供應方面咧，可能市場未必會話咁容易承受得到。咁同埋啲投資者都想分散風險噶嘛，已經揸咗咁多美債啦，哇！你再日不斷咁印，咁無限供應唔掂噶嘛。咁所以佢可能都會係想揸啲分去翻去其他資產，包括最安全咩咧？實物就係黃金啦，揸住嚿金呢啲最安全啦。咁或者甚至無之前嘅 Bitcoin 啦咁樣。咁所以變咗你睇到嗰、那個情況咧，都係有一個趨向，除咗話依個係地緣政治因素之外咧，分散風險咧都係令到啲資金咧就去一啲實物嘅資產度。 咁啊資產就咁樣睇啦。不過有陣時我哋都想買個保險，但係保險就唔多保險啊。即係講緊乜嘢咧？就係、是、昔日嘅紅底股啦，亦都係即係傳統嘅一個藍籌股啊，友邦保險啦。咁上個禮拜咧就跌咗6% 啊嚇，咁啊當咗創咗7年嘅低位啦。咁呢一隻都係好多散股民都好關心嘅，因為個價位又穿咗50蚊之後咧，好似都繼續都冇止跌到啊嚇。咁好多香港嘅市民有陣時都係啊買啲保險股叫我嚟收息啦，賺價又賺到息，甚或乎可以補貼翻個保費啦。你都知道香港人，我唔知 Candy 你都可以分享一下。其實我哋買每個月買保險啲錢都幾多啊，老實實。係啊，咁所以即係諗住啊，叫套凳一下啦，或者補貼一下啦，即係靠只股票嘅價位上落咁樣，或者股息咁樣。但係依家就真係做唔到呢個情況，究竟發生乜嘢事咧？企業以至宏观啲啦，我哋睇埋成个叫做保险股嘅板块或者内险股嘅板块啦，你睇法系点咧？咁一次过交俾 Candy 帮我哋分析一下先。 我谂有好多原因嘅，不过你睇到其实就而家就除友邦之外咧，见到其实保诚咧个股价都系比较麻麻地，咁内险股都不再话下啦，你见个图都系不断咁样系向下，唯一只比较系好啲就系宏利啦 ，Manulife 啦。咁如果友邦方面咧，其實就當然你話睇翻短期有咩特別嘅負面消息咧，又唔係睇得到嘅。咁但係你留意翻一樣嘢咧，就自從業績之後咧，佢再跌得多啲。業績之後咧，其實睇到一樣嘢就話嗰、那個分業務價值嘅利潤率方面咧，下跌咗成5%嘅。咁呢個都係跌得比較多嘅。咁咩叫新業務價值利潤率咧？嗱，其實點解新業務價值咁重要咧？因為保險公司個 business model 咧，就係話佢收咗啲保單翻嚟，即係嗰個做咗生意，嗰啲保費唔係一次過俾曬噶嘛。咁佢可能分10年、20年咁供噶嘛。咁你要將佢依張保單將來嗰個價值discount 翻去而家依個時間嘅金錢價值咧，你有計算翻呢張保單究竟對保險公司方面咧嗰、那個係收入有幾大嘅貢獻咧？咁所以我哋有個叫新業務價值。好啦，咁新業務價值咧就係嗰個係整體銀碼啦，個利潤率咧就等於一個 profit margin 啦。咁頭先講啦，其實新業務價值係反映將來個收入。咁即係話咧，佢其實個利潤率跌咧係會影響到嚟緊嗰幾年嘅bottom line 㗎，因為嗰個係profit margin 跌咗嘛，所以嚟緊嗰幾年咧，嗰、那個係盈利咧，嗰、那個係即係 P&L 咧，就會個 bottom line 就會跌嘅、哦。咁所以而家其實咧，我哋嘅股價係有某個程度上咧反映緊將來個盈利嘅問題咯。咁同埋第二就係、是、當然嗰個係 嗰、那個投資市場啦，因為你見到其實就舊前一兩年嗰個係債息係咁升嘅話咧，咁理論上咧啲保險公司咧都會揸住好多啲債嚟到去 match 翻嗰個保費噶嘛，咁保險嘅回報，咁你如果那個息升嘅，其實佢揸住嗰啲債咧嗰、那個價錢咧 mark to market 咧就會跌噶啦。咁當然可能佢會揸到到期啦，咁呢個另計。但係喺會計嘅帳目上面嘅話咧，佢會投資上面咧應該會有損失嘅。 嗯，咁好似 Kenny 咁樣講，其實即係保險公司即係未來嘅盈利啦、唔明朗啦，亦都係一籃子嘅問題咯，就唔係單一事件話、企業可能真係做得唔好。不過即係見到琴日都有幾間大行啦，即係中資又好啦、外資又好啦，都提到啦嚇，咁啊即係都唔係太悲觀嘅，但係有一啲就將佢嘅目標價就大幅咁樣削啊，削到去都幾慘不忍睹嚇，睇嚟短期內都翻紅底都要逃長路遠喎，啱唔啱啊 ？Kenny 時間啦，同埋我諗最近嘅保單上面嗰個 product mix 咧，即係最近我都見過一間保險公司方面啦，業績之後就係佢啲高層啦都傾過就係話其實都佢哋舊年都係面對依個問題嘅，咁但係嚟緊咧就會將嗰個保單嗰個銷售嗰個產品上面優化去，咁希望咧就係買多啲高利潤嘅產品，令到嗰個係利潤即係新業務價值嘅利潤率咧有所改善咯。 嗯，咁可能咧，即系散户股民咧都要多做功课同埋多观察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都系冇嘅。 系主持人都冇嘅，听日再同 Kenny 倾偈。多谢你，拜拜。拜拜。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V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噶。今年嘅香港国际授权展就已经去到第21届啦。我哋今朝早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商品贸易及创新部副总监李家邦先生 Breffett 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噶噃。早晨 ，Breffett。 早晨，思芬你好。 Breffett 啊，其实乜嘢系授权呢？ 授权系知识产权，即系一般人讲嘅 IP 交易嘅一种形式。IP 咧其实具有财产价值，佢嘅使用权咧系受到法律嘅保障嘅。IP 授权咧就涉及 IP 拥有人，即系个授权人啦。同埋另一方，即係個獲授權人授予使用佢嗰個 IP 嘅權利，從中咧就收取版權嘅費用，並且藉以咧就拓展商機。授權咧可以採取多種形式進行，特許經營啊、商品營銷啊、品牌延伸等等嘅方式。近年咧授權模式咧就透過跨界別同埋跨行業嘅合作咧，就變得更加有創意。咁甚至乎咧有啲好歷史悠久嘅品牌咧，因此亦都變身成為一啲潮流文化嘅符號啊。例如一啲知名卡通公仔咧，就會將佢個品牌 IP 咧授權推廣至到真人版嘅電影領域啦，同超過100個品牌合作，成功喺全球掀起一個熱話，咁展現咗授權模式嘅無限創意，擴大咗品牌價值同埋市場影響力。 咁其實企業要發展呢一啲嘅授權業務，需要有啲咩嘅準備咁咧？ 個準備咧，其實可以分為兩個角度嚟睇啦。咁首先咧就係 IP 擁有人嗰方面啦。IP 擁有人咧，佢需要進行咗個品牌同埋商標註冊，去保護翻佢相關嗰個版權啦。同埋咧，佢要建立一個基本嘅設計風格指引，確保佢個品牌形象嘅一致性啦。咁另外咧，佢亦都要深入去了解唔同地方嗰個文化差異同埋商業嗰個規模，以適應咧唔同市場嘅要求。咁同時咧，佢哋亦都要考慮咧委任具備營銷同埋零售經驗嘅代理商咧，去幫佢管理佢嗰個授權業務，以協助佢物色合作夥伴同埋拓展個商機啦。咁此外咧，當然亦都可以參加咧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同埋國際授權業協會一齊合辦嘅授權學院啦，透過唔同嘅專家嘅互動啦、培訓啦，了解咗授權業基本嘅概念、法律議題。以及同代理商啊、顧問合作等等要注意嘅地方。咁最後呢，如果要爭取 IP 曝光同埋市場機會呢，咁我哋梗係要推薦大家參加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嘅香港國際授權展，因為呢個活動呢可以幫助大家呢去爭取個 IP 嘅曝光，吸引到世界各地買家嘅一啲關注。代理商嘅方面呢，我哋又可以睇一睇，就係授權項目要取得成功呢，咁首先要關注呢就係全球嗰個消費嗰個趨勢，咁同埋要確定目標嗰個消費群，以便物色切合目標群眾嘅喜愛同埋呢佢哋需求嘅 IP。 此外咧，對授權業嚟講咧，有深入嘅認識咧，並具備強大嘅營銷能力咧，亦都可以幫助到品牌嗰個持續嘅發展嘅。 Brevin 啊，咁你認為咧，香港授權業喺未來會有啲咩嘅發展趨勢咧？ 建基於 CIPA 嘅優勢咧，香港係外國授權商致力爭取合作嘅分銷平台，因為香港公司咧能夠充分保護知識產權，並能夠提供符合國際標準嘅專業服務。而香港授權代理商呢亦都好熟悉內地嘅市場，咁對於外國嘅授權商而言呢，香港嘅業者呢絕對係佢哋首選嘅合作夥伴。此外，大灣區嘅合作發展呢，唔同嘅一啲幫助企業營商嘅便利措施等等呢，令到內地嘅 IP 擁有者呢同埋授權商更加容易利用香港呢作為一個走出去嘅一個平台。咁自從去年呢，香港國際授權展重新定位啦，全方位咁涵蓋各種生活層面同埋多個全新嘅範疇，並應用喺唔同嘅領域，令到唔少嘅品牌啊、授權項目等等嘅創意設計呢，成功透過授權展呢拓展佢業務去到亞洲以至海外嘅市場啦。 咁企業代表咧嚟到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授權展，可以了解到啲乜嘢咁咧？ 哦，今屆咧，我哋嘅授權展咧吸引咗超過咧350个嚟自日本啦、韓國啊、澳門、中國內地、台灣、泰國、美國同香港等等嘅參展商咧參與，帶嚟咧超過600个藝術啊、角色啊、企業啊、時尚品牌同埋甚至乎係體育品牌等等嘅授權項目，喺三日嘅展期入面咧，大家可以睇盡全球授權業啲潮流嘅趨勢。香港國際授權展亦都再次同香港禮品及贈品展同期舉行亞洲授權業會議，共有超過10场嘅一個專題論壇，雲集超過30位唔同界別嘅國際授權業專家，就擔任演講嘉賓，探討全球業授權業務嘅概況同埋一啲增長嘅引擎啊。仲有咧，就係我哋會請嚟一啲亞洲新一代嘅 IP 創作人去分享授權成功故事等等。香港貿易發展局會繼續同國際授權業協會合作，舉辦授權學院，請唔同嘅專家去講解拓展授權業必須要知道嘅知識。咁最後咧，思芬我都想借呢個機會咧，去提一提大家，今届嘅香港国际授权展同埋亚洲授权业会议咧，都系可以免费登记入场噶。咁有兴趣亲身同业界会面同埋交流嘅朋友咧，亦都可以透过一对一嘅商贸配对服务咧，寻找唔同嘅授权业伙伴啦。咁大家咧，千祈唔好错过呢一次机会啦，马上去我哋网址度登记。咁啊，约定大家4月27至29号，我哋喺湾仔会展见。 心声谁听得清，还待与他有感应，暗暗在憧憬，可我就像他拧，哭跟笑亦平静，擦身经过留对风声，谁愿看清我独有特色，只会默默渴望，默默扫起。其实无心隐藏，而他不看我，竟会是我单行的一方，无用多于一行，无用这朵，送我一线穿透的。 佢名字系 Gigi 严明熙，有呢首作品叫《透光者》啊吓，啱啱都完成咗佢嘅演出啦，同大家咧一齐睇睇个天气啊！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同埋都系炎热啊，琴日已经好热噶啦吓，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32度噶，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风啦。展望咧未来数天都系咧日间炎热噶，依家27度气温，相对湿度77%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就英国发表所谓香港半年报告，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失实言论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谴责和反对。發言人說，英國從師顧忌，罔顧事實，對香港特區各方面情況發表以政治凌駕法治、顛倒黑白的謬論，公然干涉屬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妄圖破壞香港繁榮穩定，注定徒勞無功。發言人重申，特區政府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特區政府強烈要求英國立即停止不符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行為，立即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和香港事務。澳洲悉尼昨晚再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4人受伤，警方已经将案件定为恐怖主义袭击。事发在悉尼西南部韦克利地区一座东正教教堂，当时正直播弥撒，一名男子突然走向正是讲道的主教，并用刀刺向主教头部和胸口，行凶男子其后被几名信众制服。警方说袭击中有4人受伤送院，他们没有生命危险。疑凶15岁，他当场被捕。在警方处理事件期间，有民众到场要求警方交出疑凶，并向警员掟石。警方派出超过100名警员到场增援，并施放胡椒喷雾驱散，2名警员被硬物击中受伤。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指向艳星丹尼尔斯支付暗口费，而被起诉伪造商业纪录的案件开审，首日未能选出陪审团。而在审讯首日的整个上午，控辩双方的律师和法官就可接受的证供进行争论，而检控官亦就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3篇贴文，认为特朗普违反禁令，骚扰案中潜在证人，要求法官对特朗普罚款。法官决定在今月24日就有关要求进行聆讯。特朗普当日出庭前重申，这种案件是政治迫害，而在他首日审讯后对处理法官表示不满，认为他不会得到公平的审判，又批评法官拒绝让他出席下星期最高法院听证会的请求，有关听证会将处理总统是否应该免受刑事起诉。日经平均指数报38,556点，跌67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5.39美元，卖出2385.7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54.31，瑞士法郎0.913，加元1.378。人民幣7.239，英磅對美元1.244，歐元對美元1.062，澳元對美元0.64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輕微至和緩嘅南風。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 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墟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墟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下层出口啦，快线咧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青马大桥嘅桥中间呀。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下层嘅出口啦，快线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青马大桥嘅桥中间。咁另外，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噶，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对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一段就比较车多。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火石道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火石道一带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泥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殷济如。IDK If it's not me, then it's gotta be you. 陈零九 Insane 爱里没有好坏，对错不知黑白，我们只是渴望爱。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提起听歌，好多发烧友都会话有咩类型嘅音乐我未听过啊！阿之，但系世界系好大嘅， 一齐跟雅各艾德加环游音乐世界啦！电视节目《音乐旅人》，由秘鲁印度牙买加玩到美国以色列哥伦比亚，一边 jam 下地道音乐，一边品尝异国美食。 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31。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星期二嘅朝头早我都做得到，做啲咩好啊？今日咧就系、是、大家一齐保护下把声， 哦， 好重要啊， 咁要啦。 我自己有个小秘技嘅，就系、是、咧，如果真系要想把声靓啲嘅时候咧，就要避免饮冻嘢、甜嘢，同埋唔好食辣嘢。 系，哦，你都好乖喎，所有嘅操作都系辣唔食辣啦，饮热嘢啦，咁样。 因为冻嘢我会我有起痰啊，咁、哦、之后辣嘢我把声会变沙，即系尤其是如果真系好辣啊，因为我系中意食啲其实对你哋嚟讲可能系少辣，但对我嚟讲已经好辣噶啦，咁所以咧嗰啲位置我就会 唔系小白食得辣啲咯，我依家都少咗练习咧，又差咗， 少咗练习， 练习 唔系啊，你食开嗰排咧，你就会叻啲咯， 上晒力噶， 即系好似你跑步咁样，你嗰排跑开咧，自己系好啲啊，你依家突然间冇 pick up 咧，跑翻三四 K 咧，你都突然间喘气， 系啊系啊， 持之以恒啊，每样嘢都 系要嗰啲筋骨啊筋腱咧习惯翻，跟住先可以调路啊气啊先顺啊。 不过我哋有阵时都出去讲下唔同嘅讲座啦，即系你个身份都系主持人或者系 MC 或者系做电台，咁啲人咧通常都会问你一句话：喂，白元浩，你做咁多电台，你点样养声啊？或者喂阿 O， 你养声嘅秘技系咩啊？你哋点答？ 我反而有问过好多嗰啲日本 artist 嗰啲星咧，譬如玉置浩二咁样咧，我都有问过佢，佢把声真系靓啦，佢把声六天碟噶，你谂下系咪录嗰啲发烧碟噶？咁佢都话其实佢唔会特别饮嗰啲蜜糖水，其实佢都系饮暖水，反而朝头早佢唔会特别将嗰啲 honey 嗰啲咧就食添。 我唔会饮奶咯，因为饮奶封喉啊，我就唔得噶咯， 封 喉好似结嗰啲冇。合小说嘅，一 剑 剑 剑 血封喉，因为会黏住咗啊！我自己就会咧，譬如朝头早，我譬如开六点咪嘅时候咧，我你哋唔知啦，我翻嚟嘅时候，我会自己嘟咯。 哦，即系开下声， 我有见过，我有见过，可能你唔知我翻咗嚟啦， 可能你喺后面默默望住我， 系啊，望住你有冇炒粉， 系啦，我就会。我会自己喺度咕咯，咁系就会开声。咁但系咧，我食辣反而系开声，即系同 哦系咩？ 即系每个人因人而 每人唔同嘅。 我有个 friend 系食白饭开声 嘅，白饭你咩事啊你？ 跟住我系咪因为啲白饭硬？系咪咧？啲白饭硬嘅时候咧，令到佢把声好似开啲。咁唔知呢个 以前咧就成日听啲人讲话，朝头早起身唱河车嘛，河车咁喺度开声嘅，系啦。咁如果你话譬如我都有做六点啦，咁我做六点嘅时候咧，其实通常我最简单嘅方法就系你再早少少起身， 系真系 系啦，因为你用一把啱啱瞓醒嘅声咧，其实就 争好远， 争好远噶，你不如早啲起身，咁你个人又 warm up 下，系啦，俾啲嘢自己已经系做紧忙紧，咁我就觉得你嗰个肾上腺应该会令到自己都开声噶啦， 系因为朝头早咧，我自己喺隔篱都会跳下添咯，即系我会譬如已经六点，可能已经系开始咗噶啦个节目，咁喺播歌嘅时候，我自己都会跳下，因为俾啲肌肉放松。 舒松下自己， 即系成个人醒。 下次你开声都帮你揼下嘛， 咁又唔使我跳下 OK 啊。 但系你话 keep 住把靓声咧，即系做电台又要咧。但系作为一个普通人咧，你把声咧个声音嘅持久度好紧要。 系系系， 我试过咧有 sales 咁样， 系啊， 好似老师都系噶，老师一个对三十几个学生， 系咯， 冇麦噶。 系咯，老师都 最重要。譬如我哋自己，譬如做司仪啊，做广播啊，做主持啊，我真系试过一日走三四档咧，我到临尾嘅时候。真系冇声，我好记得一次经验咧， 我就 feel 到前前 啦， 系啊， 我都 feel 到， 唔系噶，真系攰噶， 声 仔真 系 好攰，前咧有声噶喺呢一度， 呢啲系我哋过往青春累积嘅经验咧，我细个 系岁月啊， 我细个真系好努力搵钱噶， 我都系， 啲大样跌晒落地下嗰啲声， 我都想分享下自己经验，你又话我去搵钱啦，又话吸噶嘛，咪 讲埋，讲埋啦， 讲啦， 我想听下李医生啊，李医生个含金量可能仲高啲，我哋一齐听听啊，嘉明同埋啊李嘉仁医生同我哋分享一啲健康嘅资讯啦。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小明。 诶、hey, ，早晨啊，嘉明。 今朝早咧，同小明倾下嘅呢个话题咧，我相信有好多新手嘅爸爸妈妈咧，都好想了解多啲嘅。咁就系讲下啲 B B 仔嘅便便啦。 冇错啦，无论新手旧手， 都系 个个都关心个便便。 系 啊，所以啊，小明生日该有，只要你行得、食得、瞓得、屙得， 系啊， 呢个屙系好紧要嘅嘢。 嗯。 但我哋而家讲呢啲咧，系初生婴儿第一督。嘅便便，我哋叫胎粪，英文 meconium。 啊，嗰啲顏色啊同正常大便唔同喎，佢好似瀝青咁嘅色，好黏嘅。 系 當 B B 飲咗奶之後咧，開始咧顏色有啲偏黃噶啦。 嗯， 咁啊呢啲胎糞係乜嘢嚟嘅咧？我哋叫胎糞係第一次嘅大便咧，係胎兒喺啊媽媽入邊咧消化咗嘅物質構成，即係好似啊腸黏膜嘅上皮組織啊、胎毛啊、黏液啊、羊水啊、膽汁啊、水分。 嗯、 但係呢啲糞便咧好乾淨嘅。冇味道嘅，仲叫胎糞。咁啊，但系呢啲咧，真系好多以前啲先贤咧，好留意呢一督便嘅。咁啊，阿里士多德咧话呢啲睇嚟咧，好似鸦片烟咁嘅颜色。咁啊，可能呢啲咧系帮你个胎儿安睡噶，唔好喺入边系咁踢噶。啊，因为呢个系讲嘅啫，呢个啊历史嘅遗留落嚟讲胎粪嘅嘢。嗱，通常一个正常嘅 B B 咧，系喺头24个钟头咧，90%有呢个胎粪排出嘅。 嗯， 代表佢个人咧已经成熟咗啦，佢嘅肠道咧亦都成熟咗咯。咁所以点解啲护士啊，有胎粪啊咁啊，要写低个时间。我哋知道90%24个钟头内系会排出的、 嗯、 而冇排出个10%咧，差唔多喺跟住嗰24个钟头，即系话48个钟头出世后咧，差唔多100%咧系会排出呢个胎粪嘅。 嗯， 好啦，但系点解我哋话有时会迟咗啊啲胎粪唔出咧？好简单，第一就系肠塞，有啲叫先天性巨结肠症啦。即是在个大肠那里如果一撅呢是没了啲神经细胞是去不到一路接不到去出来的。如果你个肛门是先天性塞了啊有好严重的细菌感染啊这个甲状腺功能过低 啊又或者妈咪呢是真的服毒啊、 哦、 有好多咁嘅鸦片之类用嗰啲呢咁、 哎 哦、又会影响个 BB是迟了排出这个胎粪的、 嗯 啊、但是呢是不是一定生了出来才排胎粪不是的有时候 BB 在胎里面呢会排粪变了一支羊水呢很足的、 哦、那会有什么影响的、 啊、我们知道过有时候的情况就麻麻地了就是要、啊、一羊水穿而很足的胎粪呢就会尽快希望呢将个 B B 生出嚟噶啦，好啦，嗱，但系我哋头先讲嗰啲咧，通常系正常嘅 B B， 嗯， 正常。但系如果系有啲早产 B B 咧，又好出世个磅好轻嘅咧，咁咧佢就会真系迟好多事出啦。 哦，迟几多度咧？会？ 如果系早产 B B 啊，出世体重非常轻嘅 B B 咧，就会可能延迟出。第一督的胎粪、 oh. 因为为什么第一时那条肠那个机能未曾成熟啊 移 动都没那么好啊没什么力。第二呢他又没有吃东西一吃东西呢就是刺激肠移动。 Oh. 譬如我们有些人说肠大型的肠敏感症呢一吃完东西去厕所就这样解。BB 一早吃呢即是尽早呢喂食呢咁條腸又會喐多啲嘅，咁、 嗯、 但係因為佢根本係早產，好呢個出世嘅體重好低啦，咁啊變咗呼吸唔掂咧，根本都食唔到嘢，咁、 嗯、 所以會遲啫。但係雖然係咁講，早產 B B 好低出世嘅體重咧，90%去到第九日出世後咧。都会排出噶啦， 争咁远噶可以 90%正常 B B 24钟头，佢咧去到9日， 系啊， 咁啊有啲咧系如果你系男仔啦，啊又会差啲嘅、 哦， 又会迟啲嘅，啊女仔咧喺呢早产 B B 又会早啲咁多嘅，即系呢个同成年人咧有啲咁多唔同啦、 嗯， 成年嘅女士咧好多时候有便秘嘅。 哦 啊、但是呢男士是少啲所以啱啱呢就调转咗㗎。咁、嗯、如果呢啲 BB 係早啲可以喂食呢用口进食奶呢咁可以刺激条肠肉咁啲胎粪呢亦都会早啲 排出嚟噶。 嗯， 咁啊，但系话啊，便秘，喂，我哋大嘅 B B 成年人就塞金油条啊，俾啲灌肠剂啊。 嗯， 话佢唔出啫，我哋可唔可以整啲灌肠剂入去啊？咁样喺呢啲早产 B B 系唔好做嘅。 嗯， 因为点解咧？你整啲灌肠剂咧，可以令到佢有可能咧有坏死性嘅小肠。結腸炎嘅，咁佢哋啲細菌感染啊，個腸穿咗個窿都會有嘅，咁、所以咧急都急唔嚟嘅，咁、所以話咧，淨係睇第一篤嘅胎粉咧，亦、都我哋要需要注意嘅。 指標性都幾高啊嚇， 冇錯， 唔該曬李醫生， 唔使唔該。 我們隨意的丟失感覺，我們。围墙内感到寂寞，当清晨花落，那时曾抱紧自己身影，有时无意中跟我自己分开很远，将身心耗损。也曾温暖，如果不想打算，也总有可眷恋。如果可以恢复全力感觉，陪我翻开最初最深处有希望，同铸造我的光，不论形状。

所謂大笨象會跳舞，馬騮仔 會上 樹，我都幾中意大笨象。 係啊，馬騮仔咧就香港都比較容易見啦，大笨象香港又睇唔到啦。以前又有嘅喺麗苑嗰度有一隻，咁但係我細個咧都有接觸大笨象嘅，即係其他地方都有。咁啊真係親摸佢哋嗰只接觸嘅喎，係啦。咁佢哋咧啲毛咧都幾吉下嘅， 係 啊，都幾粗礦嘅。其實佢嗰啲毛係啦，咁你如果同佢接觸嘅話咧，其實都會有啲好似有少少俾針吉咁樣嘅感覺嘅。咁所以你見當然你話譬如其實大笨象就唔好啦而家。咁但係有啲人咧，如果佢就算即係需要本身係其實大笨象嘅話咧，其實佢哋都會加嗰啲胺咧，係最主要都係除咗係控制佢好之外，就唔使佢長期俾嗰啲毛咧吉住你只腳。如果唔係咧，就痛到咧生曬嘢，或者自己只腳皮膚粗曬咁樣。係啦，咁都有趣啊！咁而家多啲諗下點樣保育大笨象啊！ 早晨，早晨，今日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咧講講今晚美股表現啦。美股表現都幾差嚇，道指繼續跌啊，跌248點啦，納指咧跌超過 1.8% 啊。咁啊，港股嘅 ADR 都係向下啦。睇嚟咧，今日市況咧都係繼續麻麻地啊嚇。咁啊，所有股民咧就要留意一下啦，究竟市況啦，會唔會喺上個禮拜啊17000幾點嗰度高位回落咧，回吐個力度同埋個速度咧都相對急少少啊嚇。咁大家就要睇睇自己嘅投资啦吓 ，OK 呢个时间咧1872388咧可以呼吁下电话喎， 冇错啦。如果你身边嘅朋友或者仔仔女女或者你嘅孙仔孙女系考紧 DSE 嘅话咧，都欢迎你打上嚟咧，同佢哋讲声加油，鼓励下佢哋点首歌俾佢听啦。又或者唔系嘅，你有啲特别嘅日子想同佢哋 share 嘅，都欢迎大家打上嚟电话1872388。 我见咧，可能有啲听众朋友都叫做寄下信嚟啦。咁我哋讲一次喺 DSE 嘅周期嗰度帮你读都会。盡量讀嘅，不過你都知道郵政服務，我哋收到同讀到可能已經係 有 係啊，撐一段時間啦。但係我哋都期望即係將你嘅祝福都喺大電波嗰度送出去啦。呢、這個都因為身邊總有一啲嘅考生們咧，都係相對彷徨啦，同埋冇信心嘅，想透過大電波嘅叫俾啲鼓勵佢哋啦，叫佢哋可以穩定少少啊咁樣啊嚇。咁啊1872388，如果近排即係你想鼓勵下 DSE 嘅考生又得。调翻转头，喂，生日、哦、有啲朋友准备啊吓，预祝生日又得，或者结婚周年纪念日咧，都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消失的地图入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生态摄影师阿 Ken 姐喺度嘅。早晨 ，Ken 姐。 早晨啦、 啊。上次就同我哋讲呢个蒙古国啦，亦都讲过咧就蒙古国系好大嘅，咁所以就肯定唔会系一集咧就已经可以将成个蒙古国嗰啲非常之珍贵嘅玩嘅地方就玩晒啦、嗯。你喺你个旅程入边咧，亦都有除咗譬如上次提及过嘅贝加尔湖对上。嗰、那個湖之外咧，係啦，咁仲有其他，譬如佢哋嘅族啊，或者佢哋嘅河啊，都係好多體驗喎。 係啊，咁我哋不如今次我哋就喺富蘇古爾湖附近嘅一個叫蘇倫嘅地方啦。 蘇倫， 咁蘇倫地方咧，附近有一條河叫 Dra， 佢嘅譯音應該係叫 Dragon River 咁上下啦。係啦，咁呢條河咧，佢哋叫做永不結冰嘅河。 永不結冰嘅河？ 係啦， 咁咧，大家 啊，好似系某一种嘅水河水咧，佢系因为有啲成分而令到佢系唔会结冰，系唔系？定系点样咧？ 嗱，可能系有啲特别原因嘅。咁我同你分享下嗰度嘅风景先。 好啊，好啊。 其实嗰度咧，方圆几里咧，我当日咧有攞咗温度计附近嘅。咁过去咧就比较大风，咁啊日头咧都系大概-15度咗啦。我谂大概个连埋风。咁、但系咧，原来去到条河嗰度咧系有活水嘅。佢一路都系附近都系结晒冰啦，但系唔知点解零零丁丁有一条河咧就完全系活水嘅。咁、出晒烟，因为好明显可能有温差啦。咁、我就试过好行到好近去睇嗰条河咧，我就发觉条河好似识呼吸一样嘅。 系， 我相信喺河 点解会有咁嘅感觉咧？ 我哋好详细研究过啦，咁我哋估计可能河里边咧有一啲有啲水藻之类啦，佢会呼吸啊。咁佢一路有啲 bubbles 咁喺个水里边出嚟啦。 嗰条河嗰、那个河流嘅速度快唔快噶？ 河流速度唔快噶，就系咁先奇怪。因为我喺西伯利亚普遍见到啲河应该都结咗冰噶嘛。咁啊，净系得嗰条河咧叫永不结冰嘅河。咁都系一个旅车可到嘅旅游景点嚟嘅。 系嘛？ 多啲你去蒙古国旅游，你可以叫你嘅街，我可唔可以去呢一条 river 嗰度睇一睇？ 系 喺苏伦附近嘅。 系咁，附近嗰啲系全部积晒。雪结晒冰，唯独是条河咧就继续喺度咁样嘅， 冇错啦。咁啊，都系一个 深唔深嘅条河，但系宽唔宽啊咁样噶。 条河就唔系好阔嘅，条河大概我打开只手一个大字形咧咁阔嘅啫，唔系好阔嘅啫。 咁啊，更加冇理由唔结冰啦。 系啊，同埋佢都好浅水啊，坦白讲，即系我哋 到膝头咁样， 下游差唔多啦。如果下游嘅地方可能系到脚眼咁上下嘅啫。 咦，咁啊更加唔明白点解佢唔结冰。 系，但系所以好多雀仔，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影生态嘅地方啦。变咗有啲雀仔啊，后面会喺嗰度去饮下水啊咁样咯。 亦都系因为有呢条河，所以继续喺咁冻嘅天气底下咧，佢就养活咗好多生物喎， 系啊，冇错冇错， 咁呢条河就非常之特别啦。咁条河其实除咗养活咗附近嘅叫做生物之外咧，仲有冇帮到其他附近有冇人住噶呢啲地方？ 呢啲地方咧，呢条河附近咧其实就冇人住嘅。咁我哋大概要去到最近有人住嘅地方，好似大概都要个半钟头车。 个半钟， 系啊， 都系面包车、吉普车咁样。 都系面包车啦，因为基本上喺蒙古国旅游，你只系得两种车可以坐嘅啫，一系就四驱车，一系就一啲俄罗斯旧式嘅軍車，咁啊都幾得意嘅，因為如果你有三五朋友結伴同行嘅話咧，你三至五個朋友可以圍住一個圈咁坐喺架車裏邊嘅。 系 俄罗斯嘅面包车系非常有趣嘅， 吓 系啊， 即系好大架嘅嗰啲车系， 好细架嘅咋， 好细架， 睇相啦呢个， 好 系啊， 咁啊几得意啊吓，咁又如果你喺嗰度咧，譬如蒙古国咧，有冇啲得意嘅族群咧？其实系有啲唔同嘅文化，咁我哋如果去呢一类型地方旅游，可以即系同佢哋交流下，认识下。 呢个咧你都可以试下，如果去蒙古国旅游啦，你都可以揾翻你哋嘅。街啦，睇下可唔可以带到你哋去探访一啲纯鹿族人，佢哋叫茶坦族。 纯鹿族人点解会叫纯鹿族人咧？呢个茶坦 族，因为纯鹿族人咧，佢哋系一班游牧民族嚟啦，佢哋大概而家大概200-300人聚居左右啦， 好少人嘅啫， 唔系得翻好多人噶。咁但系佢哋会分布咗喺唔同嘅部落啦。咁佢哋系靠养一啲鹿为生啦。咁近年咧我最初要去揾呢一班族人去，即系去探访佢哋嘅时候咧，都觉得系好难嘅。咁、但系可能因为 佢哋有冇话，譬如咩国家认可嘅导游，跟住就会带到你去咁，有冇呢一类型咁样嘅 package 咁样嘅？ 应该就冇啦。我谂都要睇翻你个街啦。如果有需要，睇下有冇资讯可以提供到俾听众啦。咁啊，都要好特别啦。咁其次咧就话近年咧，我知道佢哋嘅茶坦族人咧，因为可能佢哋都要生活啦。佢哋以前就系靠嗰啲纯鹿啦，养咗一班纯鹿啦， 就拎去卖咁啊！ 未必拎佢卖，可能佢自己会食翻啊！系啊，咁样 即系用 维生， 好古旧嘅方式去到维持佢哋嗰个，真系维持佢哋嘅生活同生命。 冇错啊，同埋佢哋嘅纯鹿好有趣噶。我有幸喺佢哋嘅茶坦族嘅部落住咗一晚啦。佢哋住嘅地方叫 Tibi。咁不过你当系一 个 蒙古包一个尖顶型嘅帐篷咁啦，你当系。咁咧佢中间咧就会有一个，都会有一个烧柴嘅火炉嘅。咁就可以 所以有好似有烟通有烟升上嚟 咁 样 啦。咁但系咧你近年咧佢哋有部分已经我哋叫落户咗啦，咁佢哋都会有起一啲木屋喺附近住嘅。咁呢啲就比较旅游化少少啦，因为始终都系佢哋都要生活嘅。 系啊系啊， 同埋因为蒙古国可能个佢哋。而家都需要啲小朋友要去读书啊，咁所以佢哋都 集中翻佢哋。 咁我哋今次去呢个部族就系半开发， 佢哋就有木屋，亦都有 tipi。 咁你就住 tipi？ 系啦，佢就俾我哋住咗一阵 tipi。点解会住咗一阵呢？因为原来 tipi 好冻嘅。咁咧，开住火炉嘅情况咧 ，tipi 其实可能个温度都系负十度嘅，差唔多。 哇！ 咁如果以正常嚟讲， 咁都几难搞，喺一边瞓觉都 几难搞。 系咯， 同埋因为佢可能用一啲我哋叫做用鹿皮啦，或者啲兽皮去做外边咧， 即系做个帐篷， 做个帐篷。咁可能佢可能已经好耐冇用啦。咁啊。入风啊，可能系啊，咁于是我哋就 唔即系你喺入边瞓，其实都有啲阴，真系阴风阵阵、 啊。系啊，跟住发觉，唉，都系顶唔顺，结果我哋唯有，唉、哎，我哋都系入翻小木屋度住啦，我哋唔好咁辛苦啦。 咁啊，木屋入边嘅设备系先进嘅。 木屋入边嘅设备咧，都可以话系比较贴近民居啲啦，佢都有啲木做嘅床啊， 洗手间啊， 洗手间就系、是。天大地大就是我哋嘅洗手间啦，系啦，咁基本上咧，佢哋所有洗手间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同你分享啊，佢哋系纯鹿族人嚟噶嘛，咁好多鹿喺附近啦，咁夜晚佢哋会放翻晒啲鹿上山嘅，咁我哋尝试过追踪啲鹿，但系追踪唔到行 得快。啲鹿上咗山又会第二日朝头早翻翻嚟咁样。 第二朝朝头早佢会翻翻嚟噶，咁呢个就同 toilet 有关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如果你夜晚我哋喺呢度系冇厕所呢个设定嘅，咁、所有要去厕所咧就喺出边自己挖个雪窿、无论大小你都自己处理翻。 其实出边如果你讲话夜晚嘅话，你都话已经入边啊，嗰、那个 TB 入边零下十几度啦。哇！你喺出边嘅话，咪即系零下就差唔多二十度， 负三十度到啦。我哋 系 咯， 咁冻你仲要即系去呢啲即系解手啊？方便啊！ 去厕所去得好快嘅，平均 系啦。 咁啊，讲翻点解去厕所朝头早有咩特别咧？咁我哋尽量都会挖雪坑去 toilet 嘅。 系 咁，但系挖完雪坑之后咧，你发觉朝头早咧，啲雪坑又出翻晒嚟噶啦。咁因为咧，我哋嘅纯鹿咧系会去，因为我哋嘅粪便啦或者尿液啦， 会挂 对佢嚟讲系一啲比较吸引性，可能吸收到养分嘅嘢。佢朝头早就挖翻个窿去，你发觉你夜晚去嘅地方，你朝头早就挖翻个窿出嚟去。 哦。 系啊， 佢哋会嗒咗佢噶， 系啊， 哦，成件事相当有趣。咁我谂，如果我系我嘅话，就系、是、我呢个无畏嘅人咧，会攞住个望远镜望住自己个窿先，睇下边一只会过嚟啊。嗱、咁佢哋木屋入边咧，即系而家叫做半旅游开发嘅地方啦。其实我又想直接问啦，你去到嘅时候，佢哋有冇啲譬如网络上嘅提供俾你噶？ 哇，呢、這个系我最估唔到、我其中一个喺查坦族嘅部落咧。佢村口嘅路口位系收到 4G 嘅， 系咩？咁好好噶咯， 系几好。但系咧，佢哋捕捉 爆唔爆噶个信号 啊？都 OK 嘅，都可以FaceTime 到香港嘅，系啊，即系同香港屋企人联络。你睇下啲陆地几得意， 我以为 OK 喎， 系啊。咁但系佢哋嘅电话咧。背脊係插住條天線嘅， 係即係嗰啲衛星電話， 係啦，可能衛星電話，因為可能個街都同佢哋聯絡噶嘛，咁啊，佢哋係都係衛星電話咁樣去收，都係插住天線。 咁你哋平時如果一隊咁樣嘅人馬去，譬如呢蒙古國查坦族嘅話，通常你哋自己個 communication 即係你嗰個溝通咧，係用 walkie talkie 嘅對講機。 主要都会兩架車上面會有對講機咯，係啊。 哦，咁啊電話就。都系唔系好用噶啦？ 电话就可免则免啦，因为始终喺蒙古国咧，中间嘅公路上或者随时随地你会见到，中间风景你会见到好多我哋香港好少见嘅嘢啦，随时你会见到人放牧啦，可能系一大堆嘅野马啦，或者一大堆嘅羊啦，咁你就啊，不如我哋停一停架车落去影张相啦，咁样，系啊， 系啊，咁啊真系可以做到放低电话，因为去一啲 trip 咧，如果个信号有阵时太好嘅话，我谂你有阵时都带小朋友出去呢类嘅。trip 啦，佢哋都会机不离手嘅，好容易就会咁样嘅。 冇错、 啊。咁如果直头连信号都冇嘅话，咁啊，大家可以开心睇风景啦。 所以我呢个 trip 里面基本上有五日系收唔到电话嘅。 咁、你屋企人挂住你啦 吓。 好，唔该晒 Kenzie， 拜拜。 大家有冇谂过将鲜花种子摆到去太空培植呢？原来而家国内已经有噶啦。在4月10号首批太空浴种植鲜花原来已经开始陆续发货，不过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首先种子会随着太空飞船送到去太空道，在那里经历了宇宙辐射、震高空和微重力等等的特殊环境，这些特殊的条件可以令到它们的基因加速变异，种子亦都会在基因层面发生了变化。 总之，在太空回到地面之后，科学家会在实验室度进行一系列的选育和培育工作，透过精密的筛选和培育，令到这些经过了太空改变的种子，最终会变成外观更加美丽、花期更加长，甚至是更加香的鲜花。它们的耐液性也都很强。譬如是炎丹一号这一款的太空种植鲜花，它们可以适应极端的温度，由零下40度到40度都没有问题，甚至是连续的阴雨天，久久不见水都可以开花。现在这一种的太空肉种植鲜花已经在市面上开售，反应非常之好，很多地方都已经卖断市了。不单止啊，后续还有很多新的品种，好像是微型月桂、康乃馨等等，将来甚至会有玫瑰、桃花、樱花、郁金香等等上市。太空肉粽真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它不单止为花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和美感，也都展示了太空科技对于现代农业的潜在贡献。 挤出笑面，眼镜跌落在佢边，灵欲至死，趣剧却未完。而我这凄惨的片段，为你每日再重演，仇家都只笑着看吧，你也有今天，又似某卡通戏。十年能陪陪你，我愿意命变短。即使死多一百次，都只归于搞笑时，你不必不好意思。像我的一颗心流血不止，观众却话似。临死引大家笑多次，茄喱啡的暗恋极难被发现，只好靠边一个钟，给你死一片，给你开心，能无限次开心再表演。卡通笑片的角色不怕名太贱，心肝肺腑都炸开，只博心一软，尚有得演。 洪家豪的衰仔乐园，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四月十六号星期二嘅朝头早，揾嚟阿畅先。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咧？ 送俾大家最后一集嘅《讲商机，讲机遇》啊！咁啊，呢个节目咧都系香港电台同埋投资推广处联合制作噶啦。咁啊，让我哋认识一下咧，投资推广处点样帮助一啲外资嚟到香港发展，揾佢哋嘅商机同机遇啊嘛。咁啊，今集咧嗰个主题咧系近期城中热话。就是呢個家族辦公室啦，咁家族辦公室係做乜咧？好多朋友都係睇到嗰啲新聞咧，即係一知半解啦。我本身都係嘅。咁啊，原來啊，家族辦公室咧係專門為嗰啲公司家族成員制定一啲專業投資理財方案，同埋規劃佢哋傳承嘅公司啊。咁我哋香港咧係亞洲主要嘅資產同埋財富管理中心之一啊嘛。咁啊，自自然然吸引咗好多外地嘅家族辦公室嚟到我哋香港呢度發展。佢哋嘅業務，咁啊當中投資推廣處咧，仲特別成立咗一個家族辦公室嘅團隊，積極協助咧佢哋啊，又舉辦咗好多唔同嘅研討會啊，一啲實質嘅提議啊，讓佢哋能夠咧一啲有潛力嘅家族辦公室嚟到香港發展，仲發展得更成熟咁話。咁啊節目啦，今集咧就會邀請到兩間嘅家族辦公室，咁啊喺訪問裏邊咧，讓大家認識一下投資推廣處究竟實際上幫過佢哋一啲乜嘢，即係從一個實際例子去講咧，咁啊最好啦，咁啊就等我哋大家更深入咁樣明白多啲啊嘛。咁啊，究竟呢兩個家族辦公室係咪你心目中諗緊其中一個咧？係咪城中熱話嗰個咧？我都唔知道，我賣個關子啦。想知道朋友今晚七點三十五分要留意呢個講商機講機遇啊！ 我之前咧特登去 check 過咩叫家族辦公室啦，咁我就咁睇家族咧，我以為一定係要一個家族先得嘅。原來 嘅咩？ 原來唔係嘅喎。呢個係一個可能性。有啲咧，如果你個人資產都係咁龐大啊嚇，都係可以好似家族辦公室入邊嗰個規模，即係講緊你有唔同方面嘅資產、唔同方面嘅嘢你需要管理咧，其實你都可以申請嘅。不過難啲咁解啫。都难啲啊，好难一个人咁劲噶嘛，咁样。咁但系你最近嘅城中热话啦，究竟阿李鸿之系咪真系嚟开呢一个嘅家族办公室啦？入边嘅内容啦，等等咧。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想明白更加多咩叫家族办公室，同埋政府咧系咪都会提供一啲唔同嘅税务优惠俾佢哋咧，就记得留意七点三十五分晚上嘅讲商机讲机遇啦。去到十点半嘅音乐旅人，今集系讲啲咩咧？ 音乐旅人呢个纪录片系咧今集啊，会带大家去到意大利嗰度咧，听下音乐，食下当地嘅美食，睇下当地嘅环境咁话。咁啊，今集咧首先会带大家去到呢个亚马菲海岸啊。咁啊，沿住呢个亚马菲海岸，咁啊，沿岸有好多唔同嘅小城市，去试下佢哋每个城市都要试下佢哋嗰啲有机食材烹调出嚟嘅美食啦。咁啊，体验佢哋独特嘅文化。咁啊，另外咧，主持人仲会带大家去到咧世界上第三古老嘅老城市嗰度。喺嗰啲橫街雜巷嗰度咧遊覽下啦，仲要帶大家去到咧一個有幾千年歷史嘅洞穴嗰度啊，品嚐獨特嘅晚餐咁話。跟住啦，節目佢哋咧就會落到呢個西西里島，咁啊會去到當地嘅一個葡萄酒園嗰度咧去探下啲美酒咁話。亦都當中咧音樂旅人啊嘛，全可以缺少到音樂嘅，亦都會帶大家去聽下咧意大利嗰啲真係當地嘅音樂咁話嘅。咁啊，如果大家又想睇下靚人靚景，聽下呢好歌嘅話咧，記得今晚十點半要留意音樂旅人啊！ 阿昌啊，你有冇去過呢啲地方啊？ 冇啊，我想去啊！意大利其實我淨係去過米蘭嘅啫，咁啊呢啲西西里島我真係好有興趣。 係啊，因為始終呢啲地方咧，真係唔係話都出名嘅，咁但係唔係話最 hit 嘅旅遊景點，咁但係如果大家話，哎呀，暫時未有時間去，唔緊要嘅，留翻喺港台電視三十一咧，又有音樂陪住你啦，又有靚景陪住你嘅，咁就記得留意住今晚十點半嘅音樂旅人啊！今日唔該曬阿昌，我哋聽日再講過啦，拜拜， 拜拜。 唔該曬船仔，唔該曬阿昌，將近九點半啦，轉個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特区政府就英国发表所谓香港半年报告，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失实言论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谴责和反对。发言人说，英国从思故忌，罔顾事实，对香港特区各方面情况发表以政治凌驾法治、颠倒黑白的谬论，公然干涉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妄图破坏香港繁荣稳定，注定徒劳无功。发言人重申，特区政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政府强烈要求英国立即停止不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行为，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中方指阿卜杜拉希扬介绍了伊方对伊朗驻叙利亚使馆馆舍遇袭事件的立场，但指出当前地区局势十分敏感，伊方愿意保持克制，无意进一步升级局势。伊方又主张在加沙立即实现停火，支持中方为推动停火作出的积极努力。王毅说，中方注意到伊朗表示伊方采取的行动是有限度，相信伊朗能够把握好局势，在维护伊方主权和尊严的同时，避免局势进一步动荡。王毅又说，当前局势是加沙冲突升级的外溢效应，当务之急是尽快落实安理会决议，在加沙实现停火止战，防止人道灾难进一步加剧。中方愿同伊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澳洲悉尼昨晚再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四人受伤，警方已经将案件定为恐怖主义袭击。事发在悉尼西南部韦克利地区一座东正教教堂，当时正直播弥撒，一名男子突然走向正系讲道的主教，并用刀刺向主教头部和胸口，行凶男子其后被几名信众制服。警方说，袭击中有四人受伤送院，他们没有生命危险，疑凶15岁当场被捕。在警方处理事件期间，有民众到场要求警方交出疑凶，并向警员掟石，警方派出超过100名警员到场增援，并施放胡椒喷雾驱散，两名警员被硬物击中受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80点，跌224点，成交金额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6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15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45.4，跌1.85；腾讯控股302.6，跌8；阿里巴巴68.8，跌6；比亚迪股份208.2，冇升跌；小米集团16.24，小米集团系16.22，跌3；创科实业107.1，跌9；美团99.4，跌咗2.2；港交所221元，跌3.4；建设银行4.79，跌3仙。盈富基金16.62，跌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4.33，瑞士法郎0.913，加元1.381，人民币7.238，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61， 澳元兑美元0.64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38,494点，跌738点。港金报22,260元，升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0.99美元，卖出2381.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兴田村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系已经清理咗啦。龙尾过咗将军澳隧道，系喺将军澳入口嘅位置噶。咁然后筲箕湾道去北角方向近新城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较为车多，现时电车服务系受到影响噶。重复一次啦，筲箕湾道去北角方向近新城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一带较为车多，现时电车服务系受到影响。咁另外提翻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下层管道嘅出口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噶啦，龙尾喺青沙公路近金竹角。另外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德力工业大厦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了，一带都是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是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就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在西九龙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在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车多，龙尾在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在科学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号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才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还未有乐游卡的就快点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不用换卡。详情看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男歌手金津涉今年才23岁，一直以来都是唱出 R&B 的音乐作品。全新的歌曲 Bandage 也是来自日本最新的日剧片尾歌曲。金津涉用胶布去到做主题歌曲创作，带出了一种就是叫做害怕伤口，严谨揭开疮疤，只会令到伤口变得更加严重的讯息，希望歌曲传递正面的思想。日本男榜推介歌曲金津涉 Bandage。 星期日本男榜推介作品金樽涉 Bandag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刘德华登场。 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播一个人。 杨千嬅未满。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在我生命里面，音乐绝对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最喜欢的就是音乐，而音乐亦都可以为乐迷带来很多快乐，所以我每一个下午最喜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这个节目有个音乐字典李志刚带这么多好的音乐给听众，还令到超 B 阿土林静丽这些新一代学识听歌，所以我诚意推介大家下午一点至三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雨在感觉里那清晨发出资讯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一分啊！直播室入边咧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船仔啦，有 Vicky 啦，同埋阿 O 啊，同啊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喂，早晨啊， 早晨，李小姐， 抢闸抢到咧， 日日都听到你哋个 电台 啊， 系咪噶？ 讲 下我哋啲节目主持人， 考你， 讲下我哋啲节目主持人嘅名嚟听下先，啲最难嘅。 小白 系我喺度， 系 阿姚仔， 系船仔，系船仔， 船啊，系 咪？姚仔，以后你就叫姚仔。啊，仲有边个？ 哎呀，我 紧 张得， 哎呀，系啊，紧张得滞啦， 系啊， 即系第一次中意听你哋。 小白又讲整餸啦，又整嘢食，又去行山啦，系啊，去。 去咩啊？ 同埋去潜水 哦，可能要 系啦。 啊，系啊，我嗰啲骨头痛咧，我就好少出街，我就成日听收音机，我日夜都听噶。我冇你哋夜晚咧，我夜晚唔开心机咧，我就瞓唔着噶啦。 哎呀，好啊，等我哋陪住你嘛。 夜晚黑重要啲咁样，你因为夜晚黑如果唔听就瞓唔着，但系朝头早你唔听，你唔会起唔到身，系咪啊？逻辑上咁去讲， 我今朝就俾阿弟父嘈醒咗啫嘛。 做咩事啊？弟父做咩嘈醒你啊？ 阿弟父咧就拎啲嘢，拎啲生果嚟俾我。咁今朝九点钟到啊嚟咗我度，咁我咪醒咗，我咪听见头先你哋讲话咩？我打过好多次嚟啦，有时问咗我咧就冇抽到我，咁咪变咗我。讲唔到咯， 但今日讲到啦，今日就开心啦。有啲咩开心事？ 系咯，我哋入正题啦。 系我个细仔阿家俊咧，就今日生日。 家俊， 家俊，生日快乐，家俊。 系啊，咁咧我就阿细仔今日系正式嘅， 系正日。 系啦， 系。 五月三号咧就系我个大孙生日。 哦，五月三号，大孙， 大孙叫咩名话？大孙叫咩话 ？Ivan。 Ivan 卓希， 卓希系 五月八咧就系我个街坊老朋友咧，就阿吴老板就生日。 吴老板啊，你咁都记得阿吴老板嘅生日， 点 解嘅？佢系咩老板嚟啊？讲嚟听下先。 佢系装修老板嚟， 装修老板嚟嘅。 咁要叫多几声。 六月七号咧就我个大孙女生日。 系。 子晴叫做子晴， 子晴， 子晴， 跟住咧，跟住咧，七月有冇？ 冇， 七月冇啦，系咪？因为七月就七月先好打嚟咯，吓，因为你咁样一路讲到八月，讲到九月噶咯， 唔系咧，梗系唔得啦， 咁啊唔得系咪啊？点解啊？ 梗系唔得啦， 点解？ 咁我就嗱吓， 点解唔得啊？ 嗰阵时我就再打嚟啊嘛，再听下你把声啊嘛， 咁梗系啦，系啊，好啦，嗱。 可以讲两个补足咧， 梗系得。 二月 2月29号 咧 就我大仔生日。 2月29啊， 哦， 四年一次啊！ 我而家四月啊嘛，我而家补足翻啊嘛。二月， 我哋话四年一次啊。 系啊， 系啊。 今年系有29号。 今年系 啊，今年咪庆祝咗咯。 今年有个2月29啊嘛。 系啊，有奥运啊嘛又。 就系我个大新抱又生日，我个第头先嚟嗰个弟妇又系二月生日，咁我就补足晒佢哋几个啦。 系啊，好，咁啊，大家都生日快乐、啊。 恭祝你哋咧，工作顺利。 哎呀，我都恭祝你身体健康啊，万寿无疆。 系。我就你到你70岁 噶啦，喂，咁咪好咯，身壮力健啊最重要啦， 系 咪？人啊最紧要健康开心。 今日阿大仔又同我食饭，阿大仔又琴晚打电话嚟约我今晚食饭，我又嘅隔篱屋嗰个街坊啊约我今日晏昼饮茶， 哇，你啲 schedule 系啊， 我今日好开心啊， 好多人见， 日日都开心啦， 我起码今日咧。打到電話俾你哋，同埋咧，我有時咧就去老人中心啦。老人中心對嗰啲姑娘對我好好。 有愛心係啊，好啊， 因為你平時對人嗰人好咁啊。 我因為我而家係獨居嘅， 係 我而家係一個人住。 吸引力法則啊！ 系啦，呢啲系互相关照，同埋呢啲系福报嚟嘅。你平时对人好，咪收翻咁多福咯，系咪先？ 系啊，多谢晒。 唔使眼湿湿嘅，系啊，系啊，开心。 你好似睇住我。 哎呀，梗系睇住你啦，我直头拖住你只手添啊！而家 feel 唔 feel 到温暖啊？ 我 feel 到啊！ 哎呀，咁就好啦。 我哋做节目啲观察能力好强嘅，你唔使好似失控咁喊，你冷静啲先，李小姐，因为锡你嘅人有好多，头先讲啊，家俊又锡你，你啲孙又锡你，你弟妇又攞啲水果过嚟，九点几钟果过嚟，佢九点几钟攞到过嚟，佢即系八点几钟起身出门口啦，系咪先？ 要起身，带我个侄孙去翻学啊， 好有心咯，其实都 我侄孙去马鞍山翻学嘅， 系咯，好有心咯， 我住沙田噶嘛，佢带佢去马鞍山翻学，又整早餐又剩，系啊，我弟妇都咩嘅，佢一得闲咧，佢就搵下我啊， 系 咯， 咁啊好啦，咁啊将呢啲生日嘅祝福咧，你点晒噶啦，我哋搵只靓歌。送俾大家一齐听， 好唔好啊？ 好唔好？ 好 啦， 多谢晒 梁小姐，哎呀，锡晒你啊！好啦，拜拜。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 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我觉得阿O咧都几中意食烧肉噶， 系啊，日式啊、韩式啊、广东烧味嘅烧肉，我都 广东嗰啲烧 肉。烧肉呢两个字我都好 happy 噶啦。 我中意烧腩仔。 烧腩仔， 烧腩仔， 哦，系啊，烧腩仔。 日式嘅烧肉咧，又有别有分。 日式嗰啲烧肉咧，就根据牛，讲牛先啦，牛嘅唔同部位，咁啊一片片咁样烧嘅，咁同我哋嗰啲烧尾啊、烧腩仔嗰只烧肉咧就两样嘢，不过咁啱个名都系叫烧肉啫，系啦，两样嘢嚟噶。我今日咧就想讲下呢一个类似我哋广东风味嘅呢一个嘅烧肉烧腩仔。 我好中意啊，即系通常我哋过年咧出边拜神咧，又会整啲烧肉入嚟食。咁金曲啦，拜神啦，又会有烧肉食啦，其实系好开心嘅， 开心啊，系啊， 每次咧见到有烧肉嘅时候咧，都有啲庆祝啦，甚至乎我屋企好传统嘅，即系老豆老母咧都有阵时翻去食饭咧，佢都会啊买呢一个烧肉啊，咁啊俾我哋一家人咁去食啦，所以我一见到烧肉就有一种。爱回家嘅咁， 爱回家， 都系新年啊，即系祭祖啊、拜神呢啲时间咧，永远都会有烧肉嘅出现啦。咁我就会，哎正啊，又有好嘢食啊， 有鸡有猪。 因为我唔知你哋会唔会，我屋企系会爆香翻嘅，即系唔会就咁食嘅。 我有两种方法嘅， 爆香翻啊， 系啊， 系啊，即系保证佢一定系够脆， 即系唔系叮翻热嘅， 唔系叮翻热，爆香。 佢可能会炒翻热咯，有阵时即系譬如烧肉唔知炒乜乜荷兰豆咁都几好食噶嘛，即系我印象之中系炒呢啲似有啲菜咁样咯，好小白交翻俾你讲下先。 我都系烧肉炒烧肉嘅啫，好啦。 烧肉炒 烧 肉， 今日呢个咧，咁啊准备定啲五花腩啦，咁啊都系将佢咧就切到类似咧就系可以穿到沙爹串嗰个 size， 咁所以都系大概一截手指咁上，整翻细少少。 所以今日系整呢个烧肉串烧。 冇错啦，五花腩烧肉串烧，咁啊到底点整咧？咁啊五花腩准备咗啦，切细够咗啦，跟住你就摆喺个镬仔嗰度啦。咁你咧就第一层咧就先落呢一个。嘅黑色汽水， 系啦，咁啊叫做用啲汽水揦揦佢，同埋令到佢有简单嘅调一调味先。好啦，跟住你咧就叫做都已经揦揦咗呢一个嘅肉啦，咁啊所以跟住你就第二步啦。第二步嘅工作你就准备定其他嘢，例如生抽啦、蚝油啦、生粉啦，或者你自己中意一啲嘅烧烤酱。咁有啲朋友就呢个时候都中意落埋啲落翻啲叉烧酱，或者其实蜜汁我自己几中意。 正喎、 啊！简单啲嚟讲，即系你买蜜糖浸倒落去啦，其实都系系啦，讲系讲得好听啫。如果你真系懒嘅，你咪落啲蜜糖咁样倒落去咯。 好甜咯，会唔会？ 喂，对咪啊？ 会唔会好甜啊？ 好甜啊！大家自己諗啦呢個，如果你中意食甜嘅話，真係噶，我覺得係好食噶。特別你買 砂糖有咩分別咧？ 落砂糖咧，其實個功用咧同落蜜糖係不一樣嘅。砂糖 煮開嘢喎，你都，因為我完全唔知道， 想知啊嘛， 我完全唔知道無端端點解要落砂糖呢一道理。 砂糖咧，除咗甜之外咧，砂糖係可以令到佢嗰個外表咧係可以烤得更加好，因為砂糖佢可以令到佢嗰個表面温度提升更加多。咁如果你純粹蜜糖嘅話咧，佢就未必可以去到嗰个温度，咁所以个口感同埋个质感咧出嚟之后都会有不一样。好啦，咁你准备晒你 OK 哦、 嗯。 好啦，咁你准备晒以上嘅材料之后咧，咁你就先腌一腌佢啦，捞一捞佢啦。咁大概腌佢咧就30分钟到，30分钟，跟住你就可以拎去焗炉或者气炸锅，甚至乎有啲朋友咧就中意拎去炸嘅。其实我觉得炸嘅都香口嘅。咁、但系如果你想简单啲嘅，其实因为你之前已经落咗一大扎蜜糖嘅话咧，你可以摆喺气炸锅同埋焗炉嗰度。我觉得呢两个器具咧系几好我嚟煮呢一个餸嘅，跟住你即系焗完佢啦，气炸锅气完炸完佢啦，跟住咧你就攞翻出嚟食，大概系18分钟啊，咁啊200度嗰啲咧，咁我觉得就已经系好好食，咁啊而且咧送饭又得啦，你当小食又得啦，有啲朋友咧中意饮翻两杯嘅，其实呢个都系好啱，因为你喺即係叫砌，即係整佢嘅時候，你已經砌咗佢一支支嘅串燒嘅形狀，咁、所以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呢一個五花腩仔串燒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一齐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话说咧，而家就好多人去咗外地嘅地方去旅行啦，咁样，咁突然间勾起翻我一个回忆。 系， 咁啊，话说咧，我中学嘅时候咧，有去过槟城旅行嘅，咁啊自己即系毕业旅行咁，同几个女仔 啦， 系啦系啦，咁啊好开心啦，咁啊去咗一个咧系。主題樂園，咁但係嗰個主題樂園咧就唔係玩機動遊戲嘅，係專玩一啲城網啊，譬如馬戲團嗰啲咧，你咪拎住嚿嘢喺度飛嚟飛去。 你玩嗰啲啊？ 冇錯， 嗰啲空中飛人。 係啦，冇錯，你以為咧我應該做唔到？唔好意思，我真係做到，我唔知飛到一兩次咁 樣。 係啦，咁但係咧今日就唔係想講呢個空中飛人。咁啊，話説我玩呢個城網陣啊，精彩啦，我暈咗。嗱，你點咗題先？我暈咗。 啱啱又話自己空中飛人，轉頭又話自己暈咗。 咁係咩事呢？咁樣話說呢，就係要喺一堆，佢嗰個城網呢係一堆樹嘅中間嘅，咁當然你要慢慢咁行樓梯上去啦，咁去到呢你就可以揀路啦，同埋有曬安全繩嗰啲嘅，你呢我最尾我啲朋友揀咗嗰條路呢，就係要經過獨木橋啦，要經過一堆，即係上就係空咗半空中呀，咁然後有一堆嗰啲繩啦，然後呢淨係可以踩住啲繩，咁樣啲繩又會飛嚟飛去呀，你好容易我會感覺自己差錯腳啦，咁然后过咗两关之后咧，就企咗喺度等人哋过。咁企喺度嘅时候，突然觉得啊，点解发白嘅咧？我对眼 吓， 即系眼前一白，我一黑啊，我一白， 好惊咁样， 好惊。即系我话喂唔得，我晕咁样。之后啲朋友就即刻好惊啦，咁啊即刻话诶冇人帮手啊，咁啊叫咗对面嘅男仔，咁啊帮我哋嗌嗰啲工作人员啦。咁结论系点咧？最后屘个工作人员咧系真系搵啲绳咁样爬上嚟之后问我点啊？你有冇事啊？我话我唔得啦，讲嘅英文啊。最尾话咁我吊翻你落去啦，好唔好啊？即系话你醒啊，唔好晕啊，唔好晕啊，咁样。最尾我就吊翻落去咁样。 系咪冇食早餐啊？ 应该系太焗啊，即系嗰度沤紧落雨啊。 好彩啊！我而家仲见到你。